一周刊歪曲事实。警方在社交网站回应，事发时接报警方到场，怀疑有人干犯游荡罪，于是拘捕他们并带回警署。经调查之后，核实两人为记者，得知他们被截查前正进行记者工作，就将两人释放。记协和涉记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警方侵害新闻自由，促请警方严肃跟进，交还所有非法取得的新闻材料，并且道歉。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101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6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7，瑞士法郎0.975，加元1.4，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68美元，卖出170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啊，咁啊，扭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多位嘅听众早晨啊，出边系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2%噶。咁啊今日朝头早扭开收音机嘅时间啦，继续啊，都会听到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迎接今日嘅挑战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关要给我们去闯。最近多了人行山，就用行山去做比例。有些人在这里问，为什么行山行得这么辛苦仍然要去行呢？是因为行山的过程里面可以令到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负能量能够将它带走。山好似一种嘅大自然嘅力量啦，好似一种咧就系吸引或者系吸食我哋负能量嘅感觉。我哋始终都系一种咧依靠住大自然维生嘅一种生物，所以咧有阵时喺山径入边就好似回归翻大自然一样。喺呢个大自然入边咧，虽然佢能够吸食我哋嘅负能量，但系其实佢亦都咧系残酷嘅。就好似我哋人生遇到好多唔同嘅荆棘障碍一样，我哋有阵时条路行到好苦，原来我哋发现啦，好似喺山径入边，只要行啱一条路，唔理佢崎唔崎岖，几不平都好，几咁凹凹凸凸，几咁辛苦都好，无论任何一条路，原来我哋只要尝试过，一定会比只系企喺原地更加幸福。所以我哋好多时咧就要记住。人生一定要想一想，我们有什么的方法可以走得最好。就算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风风雨雨，尝试过对我们人生来讲永远都是一件好事。一些正面的尝试能够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我们可以走得更加远更加快。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是 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想要生作伴船，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一首嘅作品嚟自林奕匡《高山低谷》。今日就会考呢一个嘅 DSE 方面有英文嘅听力考核啦，咁啊 listening test， 希望各位嘅考生都要加油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们经常都会说电子产品释出的蓝色的光呢是可以伤害到这个视网膜的。市面上也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对抗这个蓝光产品。镜片又好，或者不知道隐形眼镜有没有对抗蓝光，可能都有了。一阵又说有导膜又可以防这个蓝光。电话本身又话咧，其实去到某一个时数，只要你揿掣嘅话咧，又可以咧帮你过滤咗个蓝光。我哋成日接触到嘅蓝光或者系光线啊，其实光线都系一种光波嚟噶，佢咧就系由红、黄、绿、蓝唔同嘅颜色嘅光波去到组成噶。接近红光的光波就较为长的，而接近蓝光的光波就会比较上短的。读物理的你应该是很清楚的，由于光波的能量和波长是成为反比的，所以蓝光携带着会有较为多的能量，所以蓝光也因此被称之为就是高能量可见光。在电子产品盛行的之前，我哋一早咧都已经可以同大自然嘅蓝光咧就接触噶啦。当我哋同太阳、同大自然玩游戏嘅时候咧，其实啊，我哋目测到好多唔同嘅光咧。啊，点解咁明亮咧？就系因为带有咧蓝光，蓝光入边亦都有能量。不过而家咧喺好多嘅环境入边咧，都有好多人工嘅蓝光噶，包括智能手机、电脑同埋其他嘅电子产品显示屏。或者 LED 灯等等高效明的一啲嘅照明系统，呢啲产品所发出的光线入边啦，蓝光的强度其实是调校到比其他颜色的光波为高的。虽然人工发出的蓝光强度仍然远远不及阳光入边的蓝光，人接触人工蓝光的时间呢，可能已经成为了某一个的关键。虽然我哋电话入边发出嘅蓝光嘅力量个能量冇大自然咁强劲，但系长年累月系咁望住咧，真系铁柱都可以磨成针啊！你明啦。由于蓝光亦都咧就系可以话个关注度与日俱增啦，人咧就开始渐渐发觉，哎呀，我哋要谂多啲办法，尽量令到咧就系自己同蓝光咧就有所隔离先至得。不过事实上，適量的蓝光呢对我们的视力和健康呢，原来又有影响的噃，是一些影响呢是好方面的影响。首先蓝色呢就是作为一种呢可以说是构成视觉的三原色的其中一种来的。如果完全没有了蓝色的话呢，就会令到所有的事物呢变得更加黄了，也都会影响了我们的视觉判断。 另外接收蓝光就有助我哋专注保持住一个嘅精神啲嘅感觉，同埋可以继续 keep 住我哋嘅记忆力嘅。纵使瞓觉之前吸收过多嘅蓝光会影响生理时钟都好啦，适量嘅蓝光其实亦都对我哋维持我哋嘅生理时钟咧系相当紧要嘅。由于蓝光比其他可见光带有更高的能量，所以开始有人估计蓝光可能会损害视网膜的细胞。有动物实验显示，过量暴露在这个蓝光底下可以导致视网膜的细胞受损。蓝光呢即是好像有好也都有不好的。下一次再跟大家讲一下蓝光有什么更加多的好处先。不过天光的时候我们看到个明亮的日头，其实里面都是有很多蓝光。我们要有一些好的蓝光的话，我们望向外面吸收一些大自然的蓝光会好过我们真的望住一些人工的蓝光。早晨早上6点19分的时间，一首的作品是柏豪天光。 定是那天，上天恩宠那天，为你共我的缘，找到相约点，总是赚了点，未够赠你。尚有音符，写一张唱片。天光了，日后有几多变化？这一年，亦望见美好年华，常期望借用余下，炫耀未老掉的牙。无限快乐证实我的身价，告诉你天光了，望着你我不再怕。这一年十万里晴空开满花，天光了，这一年只需要以后就这般。继续向上爬，遍地盼望，遍地有感受。哪里成烟，哪里事变，世界大千，地球也要公转。晨起里我抱着你，黄昏我也抱着你，一秒仿似多过一世。 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东风，多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 低水平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各位听众早晨。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原来有些成语呢，他们都是经过一些的转变，一些的进化。三头六臂这个成语的出处呢，其实就要找回可能是水浒传了。不过三头六臂的成语典故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以前曾经讲过呢，在一些叫做有关于梵文方面传过来的一些文章，曾经讲过呢，就是并出三头，也都有八臂的。原来这个亦都就是跟阿修罗梵语的译音呢，可能或者以前的故事是有关系。原本呢，即是叫做古印度神话入面很多的恶神，在佛教入面呢就认为属于天界，有很多不同的形象。他们有很多就说到是非常之巨大，力大无穷，更加有三头八臂的。三头八臂就八臂啦，点解而家会变成三头六臂嘅呢？原来三头八臂咧一直以嚟俾人哋嘅感觉噶，非常之强大嘅。好似我哋今日好多嘅考生咁样啦，耳仔又得一对。如果你有多几对耳仔帮你听，又有多几对手帮你写嘅话咧，其实就真系可能会得闲好多噶啦。后来点解会变成？三头六臂呢，原来又有原因的、不断的传译、不断在文章上面的改动、不断写下写下的时候，以前的人呢就由八臂、不知道为什么会写下写下做了做六臂、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文字和成语的进化。三头六臂这句成语呢就是慢慢地演变出来，由八臂变成做六臂。可能以前有些人会觉得六臂更加强大了。形容就是本领大，力量也都 很巨大，神通广大。希望各位今天就是答问题的时候都有三头六臂的力量。 出生于北国，愿望就是巡回世界，到处被人学。我也会配乐，没什么工作，愿望在流行王国努力尽情搏。让你我也爱大家，让这吉他变神话，热爱创作，我们四个名一是披头四发。首歌都叫往前听，也会被系浪。你我那圈看，很少人来看，在电视城门墙角，以为在英国。直到你我也成家，未必再需要大家。就算四散，我们四个同样像披头四发。当我变了作曲家，成为梦想家，要玲珑万百领总统当上，我们当经典，谈和平，写心声，然而谁来？ 流出诈骗，待旅仍然没钱，要定仍然未达心。携手走过十年，感情为何渐变？哎呀哎呀，愿能挨多十年，如何挨多十年？不知等到那一天，要是农民白领总统不将我们当经典，叫叫叫，完成无聊的唱片，不过仍难赚钱。 这个作品来自梁汉文披头四，出面是22度，我们先听听6:30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100万，超过56000人死亡。总统特朗普回应时说，病患者的数目最终会归零，又指美国比其他国家进行更多病毒测试，因此确诊宗数才会多过其他国家。特朗普又说，年轻人受疫情影响似乎较轻，因此他才会考虑同学校有关的事情。特朗普早前形容学校在本学年结束前复课是好事。报道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对成年人的影响大于儿童，但入院和死亡个案遍及所有岁数的人。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国内提供给前线医护人员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保护装备不足，即使增加本地生产和进口，仍然供不应求。普京说，政府已经减慢病毒传播速度，但强调危险性仍然存在，感染率在当地未到顶，政府会保持警惕，各项封锁措施至少维持多两星期。他又说，当局目前每日生产100000件保护衣给医护人员，在三月时每日只是生产3000件，口罩每日产量亦都是之前的10倍以上，而今个月计每日生产850万个。一周刊发表声明，表示该周刊两名记者星期二下午在清水湾采访，拍摄涉及助理警务处长陶辉的调查新闻，当完成采访离开时被警方拘捕，两名记者已经即场表明身份，其中一个人被锁上手铐，被扣押到将军澳警署。一周刊严厉谴责警察滥用公权力，意图阻碍调查。警方强调不会惧怕传媒恶意攻击，批评一周刊歪曲事实。警方在社交网站回应，事发时接报警方到场，怀疑有人干犯游荡罪，於是拘捕他們並帶回警署。經調查之後，核實兩人為記者，得知他們被截查前正進行記者工作，就將兩人釋放。記協和涉記協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警方侵害新聞自由，促請警方嚴肅跟進，交還所有非法取得的新聞材料並且道歉。法國因應新型肺炎疫情暫停所有體育活動，即使閉門作賽亦都不允許，政府決定這項禁令有效期去到9月。總理菲利普說，各項職業聯賽的本季賽事，特別是足球，無法重開。報道說，意味法甲和法乙很可能不會完成今季餘下的比賽。法國上個月開始停止所有體育活動，法國足總早前說期望在6月復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5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百段陪住你们。今天就是2020年4月29号的。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农历四月初七啦，出面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而家咧就都有好多嘅限制令啊，令到大家生活咧好似唔系好方便咁样，带来好多嘅困扰，想打下波都难。明白嘅，明白嘅。特首咧，尋日亦都會見咗傳媒啊，表示咧唔少人提出啊，政府需要咧就檢視現行嘅一啲嘅叫做措施啦。決定咧就分兩階段啊，回復翻正常嘅政府服務先。首階段咧就5月4日開始，咁啊5月4日開始咧，公務員就回復正常嘅上班啦。政府公共服務回復正常辦公時間，咁啊而喺不違反限聚令嘅前提底下，室外嘅運動場地、圖書館、咁啊博物館啊等等，你都可以回復翻開放使用。各類嘅委員會會議亦都咧就係會回復翻正常噶啦。政府強調啊，會採取咧一個叫做張弛有度嘅策略。在疫情有可能反覆的情况底下，仍然需要就嚴陣以待，一有需要就会重启一些的措施去收紧，直至到就全球找到有效的疫苗，令到大部分人可以免疫，到期时才可以叫做松一口气。特首话到啦，公务员自一月起已经就弹性上班啦，一直亦都有随住疫情嘅发展放宽或者收紧有关嘅安排。咁最近已经逐渐咧回复翻正常嘅服务。目前为止只有4800嘅雇员完全系喺屋企工作噶，占咗整体嘅3%。另外啊，20%咧就系轮流或者咧就系隔日上班，以减少呢一个嘅人流噶。政府经过内部的研究，决定由5月4日开始分两阶段回复正常的政府服务。除了仍然需要关闭的学校和康文署表演场地的职员之外，所有的政府雇员将会在下个月的4日开始回复正常的上班。公共服务包括就是柜台的查询、登记等等，也会回复正常的办公时间。政府带来都会随着人流增加加强翻嗰个防疫先，包括咧就为规定所有进入大楼嘅人士，咁啊会帮佢哋量度体温，并且咧就系需要佩戴口罩噶，亦都会提供埋咧就系酒精嘅搓手液，容许公务员弹性时间咧就5天，咁啊尽量咧就分流翻啦。咁虽然翻工，咁但系希望咧大家都唔好集中同一个时间去食饭。 公务员仍然可以咧就弹性时间工作噶，咁但系迟咗翻工咧就要迟啲收工啦，咁啊记住啦吓。另外啊，公共设施系不违反限聚令嘅前提底下，同样咧都系会喺5月4号回复咧就开放使用噶，包括啲乜嘢呢？好啦，包括咧就是早前关闭嘅室外运动场地啦，室外吓 outdoor 嗰个，另外咧就系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各类嘅委员会啊会议都恢复正常。一啲嘅大型活动，好似庆典啊、颁奖礼啊等等呢啲嘅群众聚集嘅活动咧，系仍然需要咧继续取消噶。换言之啊，如果一家四口假日啊，一同前往图书馆以及咧就博物馆消遣咧，其实系并冇问题噶。但系如果超过四个人同行咧，其实仍然系违反呢个限聚令。而一众运动爱好者啊，亦都只能够咧就系、进行一啲小規模嘅活動，千祈唔好就諗住成班人一齊咧就做一啲大型嘅活動啦、如果你話係足球啊、籃球等等多人嘅運動咧，似乎暫時都要避免啦。可能有啲人就會話到咧、我哋三個人打籃球，不過咧嗰個場地上面咧啊，又有對面又有三個，咁我哋自己三打三得唔得啊？你都知道啦，其實篮球有三打三嘅，即街波咁样咧，三打三咧，咁啊已经唔得啦。特首亦都话到啊，从四月一号开始啊，本港每一日新增嘅个案维持喺单位数嘅水平，有四日更加咧就系零确诊。嗱，唔少人提出政府需要咧就检视现行嘅严格管控措施，佢认同亦都咧觉得系理所当然，因为社会需要咧就每一项啊严控措施上面付出嘅经济同埋社会民生等等嘅代价。佢话到啦，咁啊措施咧就设有时限噶，政府不可能认为公共卫生危机长期存在，故此啊有需要咧就按部就班检视措施是否仍然系需要继续。佢更加话到啊，咁啊亦都咧就应该系张弛有度嘅做到，应该咧就系能收能放咧，不过佢承认系十分困难。佢强调啊，疫情咧其实系仍然会反复噶，所以咧大家系需要咧继续严阵以待。就从内地抵港人士需要咧就系接受14日强制家居检疫啦，食肆以及咧其他商业处所嘅规限、限聚令等等一系列嘅措施咧，将会喺5月7号到期嘅。咁到底嗱，5月4号首先咧就会回复翻一啲可能正常嘅翻放工时间啦，大家去到5月7号嘅时间咧，限聚令一系列嘅措施咧，咁啊到期啦。咁啊到咁上下时间咧，咁我哋相信政府咧都会有一啲新嘅措施嘅时候，或者新嘅决定啦，都会尽快公布嘅。咁啊等受影响嘅市民啦，或者受影响嘅商户咧，可以尽快咧咁就可以有所准备。咁啊如果你话都听到系放宽嘅，我哋当然希望最听到就系放宽啦，将啲规矩咧，将呢啲限聚令全部嚟紧可能消灭晒，唔需要再执行啦。咁呢啲对成个香港嚟讲，梗系最好啦。不过我哋仍然而家呢一刻咧，记住啊，要严阵以待，做好咧就系好嘅防疫措施先至得啦吓。如果你中意打波嘅，而家最近又打唔到啦，唯有咧就系听住呢一首嘅歌曲，入樽嘅主题歌曲。想大声说爱你，都用呢首歌曲噶。今日率先咧就为咁多位 DSE 嘅考生打打气先。 眩しい日差しを背に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カウントを君に夢中なことに。わけなんてないのに、その腕は噛むことはない。いつの間にか人に奪われて始まった。離さない、揺かない、Crazy for you。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明日を変えてみよう。See you。 ゃない君の視線に酔いしれ恋をしているようで踊らされてるような高鳴る鼓動にもう嘘はつけないいつになれば変わるこのもどかしい友情届けたい確かめたい I take you away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何もかも脱ぎ捨てて心とかす言葉を見つけ出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今夜は返さない見つめるだけの日々なんて終わりにしよう I wanna die for you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啦，喺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L 咧啊，一样喺度嘅，咁啊教下一啲要翻工嘅朋友咧，点样可以咧就系化一个靓妆嘅，我哋又要请今天早上嘅 Queenie 出场。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又要揾啊电话入边咧 Queenie 出场啦，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吓，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上星期咧介绍咗好多阿哥同阿嫂俾我哋啊，即系原来嗰啲化妆嘅嫂咧都有咁多唔同嘅款式嘅。好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嫂咧，其实都仲可以介绍噶。咁啊化妆方面咧，仲有冇多一两个阿嫂咧可以令到我哋觉得，如果我哋识咗佢嘅，可以令到我哋嘅妆啊可以更加靓咧 ，Queenie。 梗系可以啦，最紧要阿嫂出场啦，而家 系啊，阿嫂啊最紧要系啊，咁点样有啲咩嫂咧？边只阿嫂啱我哋咧？ 系啦，上集我哋讲咗湿粉嫂啦，或者粉底嫂系搽啲湿嘅 product 嘅，即系乳液嘅 product， 我哋就会用啲嗰啲咁样纤维去做嘅唔同角度嘅嫂啦。但系今次咧就会讲翻咧，我哋就算搽完之后咧，你哋。就算搽完任何嘅防晒霜啊、隔离霜啊，都一定要搽碎粉。 碎粉 咁点解咧？都讲过话碎粉咧，佢有个定妆同埋控油作用。特别而家要戴住个 mask 嘅时候咧，更加要即系戴住个口罩，我哋更加要用碎粉去定妆，令到我哋冇咁易生啲粉刺啊或者暗疮出嚟。因为始终而家潮湿得好紧要啦嘛。 嗯。 焗住喺个面度嘅话咧，都会令到我哋。即系好容易会生暗疮啊、粉刺嗰啲啊。 系啊，而家咧又怪唔到啊，因为即系令到我哋块面咁潮湿嘅，其实都系我哋自己，即系自己喷出嚟嗰啲热气啊、湿气咧，就令到自己块面咧就生晒啲一粒粒啊咁样。 系啊，所以咧搽碎粉就好紧要。咁但系大家搽碎粉嘅时候，又唔想去真系搽到成块面，好似。撲咗上面之後白瀨曬咁樣咧，咁、我哋就會建議大家用翻掃去唇妝。好咧，再介紹多兩個啦。咁就分別咧，其實係會有碎粉掃，有係雕鼠毛啦，有羊毛啦，亦都有纖維嘅。咁佢哋亦都咧個頭咧會有分咧一個圓柱體嘅形啦，你會望出好似散開咗好大個圓形嗰啲。咁亦都有啲咧都係有斜角嘅角度嘅掃啦，咁都係做翻收容效果啦。咁另外有一隻咧都係扁平啲嘅，扁平嘅掃即係圓弧掃咧，咁但係佢嗰個毛髮已經唔同咗我哋之前 茶汁粉嗰纤维咧，变咗佢哋嗰啲毛就会好散嘅，唔系好密嘅。嗱，如果湿粉扫嘅话就好实噶嘛，啲系集中，即系圈得佢好实。咁碎粉扫咧，反而系要散啲嘅，越散嘅话，我哋上个碎粉咧就会越滑越贴。 嗯， 如果你个扫越厚实嘅话咧，你扫出嚟咧就觉得好似。好实咁样有笪颜色出现咗嘅，咁我哋要做碎粉系要做薄贴嘅效果，就要拣啲毛咧就要比较散啲嘅， 系系即系薄贴到咧系好似好好薄妆，但系又上到色咁样， 系啦，冇错。 哦，哇，呢个都好高技巧。 系啊，咁但系我哋拣嘅时候真系要睇翻价格啦，因为如果你越挑选毛嘅话，讲真上面嘅话就一定系最滑噶啦，你唔会觉得鞋住个皮肤嘅。 嗯， 咁嗰只毛咧毛质咧就会非常之顺畅，同埋佢系可以令到我哋遮毛孔嗰啲位置都会遮得靓啲嘅。 系， 咁次级啲咧就系羊毛啦。 系， 羊毛咧佢扫出嚟咧，你都会觉得有少少感觉嘅上色。 系， 咁因为头先我讲紧挑选毛真系零感觉噶啦，如果你本身皮肤好薄啊，或者唔中意有个感觉嘅。即系 feel 到个感觉鞋咗块面嘅话，咁就我觉得贵少少买雕鼠毛都不错嘅，因为真系讲紧一支扫你都可以十年都冇问题噶啦。 嗯，咁嗱，头先你话嗰啲譬如雕鼠毛嘅扫啊，或者羊毛嘅扫咧，市面上都有得买啦。咁但系佢入边所用嘅系真系嗰啲雕鼠毛，羊真系羊毛咁样噶？ 佢系如果佢标榜住系。雕鼠毛同羊毛都应该 100% 系。 哦，咁 因为我哋有啲系混合纤维噶，吓系啦，好似纤维扫嗰啲咧，咁嗰啲就系真系我会比较，如果你初学者又唔想咁嘥钱嘅话，咁你就买嗰只试下。 嗯，明白明白。系啦，嗱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扫啦。嗱，雕鼠毛嘅扫啊，应该系最好嘅档次啦，我哋咁样理解啦。其次咧，就系呢一个嘅羊毛嘅扫。咁啊，头先 Queenie 就话到啦，雕鼠毛嘅扫扫上去嘅时候咧，唔觉有嘢扫过你块面嘅，咁所以就可以做得更加薄啦。咁啊，羊毛嘅扫咧，就觉得咧系有嘢扫到块面，但系咪都可以做到嗰个薄嘅效果嘅咧？ 都可以做到薄嘅效果嘅。咁所以我哋如果打圈嘅时候会打大啲。 哦，打大呢个圈 系啦，个圈越细，做出嚟个遮瑕度就越高。如果个圈越大嘅话咧，画个圆圈画得越大一块面嘅话咧，咁就会越薄咁样咯。 嗯嗯，除咗呢两只扫之外咧，咁化妆咁仲有啲乜嘢嘅扫又可以帮到我哋，都系成日可以用到嘅咧？ 系啦，咁呢一个咧有关化妆事，咁化完妆要落妆噶嘛？咁我哋落妆嘅时候都想块面干干净净。 是啊、 但是始终呢怎样都会有少少黑头白头出现的。 嗯。 即是我们未去到暗疮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嗯、其实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清洁的去角质的扫呢，即是在洗面的时候用。那就这些叫洗面扫、 啊。洗面都有扫的原来。 洗面都有扫。 哇，我都是拿着手捉住的块面。 是啊。正常都是洗冲凉的时候顺便洗埋面啊，就咁攞只手捽下就算嘅。 系咯。 咁而家佢都出到系有啲咧货翻咧去角质嘅扫啦，咁佢系一支好幼细嘅扫，咁、那个圆头嚟嘅，咁佢就会分咗上下层，即系佢个头系会凸咗出嚟噶。 嗯。 咁佢就货翻咧，你喺个鼻翼啊嗰啲位置打圈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帮你咧褪翻啲黑头白头出嚟。 吓、啊，得噶，真系。真的可 以的，但是你就要日日都要用这个扫去洗，即是不可以说哎呀我今天用一下你就觉得会吞了出来，就即是不可能啦。那我们用回我们自己的洗面泡泡啦，那你加上洗泡之后就捽回在你觉得平时啦额头啊我们的鼻翼啊还有我们的下巴都很容易会有黑头白头的嘛。这个地方呢我们打圈的时候呢它就每日帮你好像新陈代谢这样加出去的新陈代谢将它吞出来。因为我们新陈代谢是有28日的嘛。 啊、 但如果你少做运动啊又成日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在家啊出街啊，那就很容易令到我们的新陈代谢慢了嘛。 咁所以就褪唔到啲污糟嘢出嚟。咁我哋就用呢啲方法就可以褪咗佢出嚟。 系，哇！年纪越大咧，越需要呢啲帮下手喎。特别最近未必个个可以去到做运动嘅时候咧，啲新陈代谢真系慢到咧，我谂廿八日都比多添。 都系。同埋有阵时咧，都会发现咧，啲比较油性同埋混合性嘅皮肤咧，你哋嘅都会发现，可能你哋个额头咧边位啊，近住发际线嗰边位咧，都好容易出暗疮或者有粉刺。咁、哦、我哋都可以利用呢个素咧，捽埋喺个头皮度。 吓、啊，咁啊可以令到 嗰、那个发际线 系 就令到佢冇咁容易即系生呢啲粉刺啊，即系唔好俾佢。即系我哋嗰啲粉刺啊、白头啊，快啲褪咗出嚟先，咁、你就唔好俾佢有机会出暗疮。 哦，即系好似预防胜于治疗咁样啦，就唔好到佢咧、就系出暗疮嘅时候先至谂点样解决咯，系咪？ 冇错，冇错。 哦，呢个都系个几好嘅提议啊！嗱，三个数啦，今日又学到其中一个咧，我觉得最欣赏嘅就系个清洁数啊。哇！可以清洁埋我哋块面啊！估唔到原来咧呢啲手除咗系化妆有用之外咧，连埋清洁嘅时候咧都可以好帮到我哋手嘅吓。咁我哋下次又再学过其他嘢啦吓。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Queenie 先， 唔该晒。 好 ，OK， 拜拜。无论用啲乜嘢方式去到清洁自己块面，或者化个靓妆都好啦，都有个靓嘅灯打落去，咁先至会睇得靓嘅。 假使不能公开妒忌，学习大方接受，同行时要垫后，谁冷落旧朋友？节日若我心为一体的庆祝，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沉重，言谈越炽热，内在更冰冻。谁当初无心将冷风撮合，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仍是你们密友，呆望你们热吻，应该伤感。还是快感，能回避吗？我怕了，当那电灯胆变着你们来来回委曲中受难，一个我被撇低，却又很不惯，要走的一刹又折返，能承认吗？我故意当那电灯胆，他日你们完全是入体也不能，是两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 歌曲嚟自邓丽欣嘅《电灯胆》，我哋。 哋听埋中文歌曲嘅龙虎榜推介作品精选先。啊，转头神光第一线啊，分头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我哋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嘢唔好攞出嚟讲，要攞出嚟唱。 最佳姿态美丽，四季一次用高质最究极，全界出发，智慧精英。 延续我们不衰 ，Era 佢哋咧一路都处心积虑噶啦，因为佢哋怕乐迷误会佢哋系唔靓仔嘅，所以就有我们很帅嘅歌曲 idea 出现，仲话歌词入边填嘅全部都系真嘅。 品性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白加梦，坐定嗌杯咸柠茶。Legend is coming up。 作曲有 CM Hard Gray， 填词有梁柏坚、阿 D， 编曲有 CM。Hard Gray 監製 CM， 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六位 ，Era， 我們很帥。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懷疑有人干犯遊蕩罪，於是拘捕他們並帶回警署。經調查之後，核實兩個人為記者，得知他們在被截查前正進行記者工作，就將兩人釋放。记协同涉记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警方侵害新闻自由，促请警方严肃跟进，交还所有非法取得的新闻材料，并且道歉。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候选名单 ：Sam Smith、 Shawn Mendes、 Ed Sheeran、 Justin Bieber、 Harry Styles。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This Monday。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哇，美人啊美人，孤王想到有新玩意啊。 皇上，你想怎样啊？ 我想着给听众在孤王的节目揀下歌啫。 吓得我，咁要点做啊？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诚 由头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就截止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9号星期三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率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咧，系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嘅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嘅留言就有机会喺4月29号上昼9至10俾主持读出噶啦。 哇，好紧张啊！今日就系啦， 系啊，一阵间吓九点钟嘅时候， 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各位咧 ，DSE 嘅考生咧，今日咧绝大部分都要考呢一个咧核心科目啊吓、英国语文试卷三嘅 listening test 啊，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咁所以咧，会唔会都已经有一啲嘅同学咧，而家都 tune 定紧嗰个收音机？即系要教啱，你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打一阵咧十点钟开考咧，你先听到嗰个嘅listening test 入边啲内容嘛。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咧系听紧教紧收音机嘅话咧，可以话俾你听，你听到我哋呢两把声音咧，我系鹏仔程振鹏，仲有 白元浩小白， 系啦，咁你就啱咗啦。 如果平时都系听呢个台就更加啱啦， 咁就唔使慌啦， 系 唔使惊， 扭都唔使扭啊！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时间咧嚟到啊，今日星期三啦吓，7:09噶咯噃。今日咧就系呢个4月29号啦。星期三农历咧，今日就系4月初7嘅。 系四月初七。 咁啊，又同大家咧拜下呢一个通胜啊。 有冇讲到就系今日诶适宜考试 啊？ 今日适宜啲乜嘢咧？包括咗出行啦。都系、啊、 出行去考试都系出行啦、 啊，冇错咪先？真系想咁讲。咁亦都咧，即係適宜咧，今日係嫁娶喎、 哦，哦，幾好喎、 啊，咁啊，同埋開市啊，交易啊，又或者係入宅啊，呢一啲咧都係適宜嘅，栽種都適宜、哦，即係如果係種嘢啊嚇，即係可能農夫咧，今日都幾啱時節， 適宜播種添啊，今日 好啦，忌乜嘢咧？今日？通胜话咧，今日系忌探病喎、 哦。 祭祀、哦。 不过探病而家都冇得探啦，即系实施紧啲系咪？ 都可能比较高风险啲啊，喺医院嗰度吓。咁啊，如果小病嗰啲咧，都可以就咁视像探下啦。咁啊，另外就今日咧就忌咩咧？忌祈福喎、哦，吓、即系可能有啲嘅拜祭嗰啲咁样嘅。哦，祈福的活动又未必是最啱时间，不过这些都是即系参考通胜嗰个嘅讲法嘅啫，咁大家都系百无禁忌嘅、好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各位咧 DSE 考生咧，今天咧要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由呢一个嘅九点钟到十点钟喺开考之前咧，我哋就会将呢个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咧，就变为咧系 DSE 打气加油站嘅。 系。 唔知道有几多嘅听众朋友咧喺之前咧已经喺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留言啦，系俾一啲嘅 DSE 考生咧作为你嘅打气说话嘅。咁啊，如果有嘅话咧，咁啊有机会打一阵咧喺九至十嘅时间咧，俾我同阿小白咧读出嘅。 系啊，我哋都好努力咧，不断整合啊大家嗰啲嘅留言啊， 系 啊，因为净系留言咧都留咗超过1800个。 哇，算少咯嘛， 系啊，算少啊！但系我哋要喺咁短嘅时间之内读晒1800个咧，其实 我哋系唔会 嘅，只能够就系同大家讲，我哋尽力嘅啫。 系啦，系尽力读晒佢嘅啫，尽量读晒佢。咁当中亦都会发现有好多咧重复嘅，重复嗰啲我哋就会系即系删减咗噶啦，已经。 哦，删减咗啫。 嘅啦，如果咪读完，我呢头读完，跟住你又读， 我惊你 blacklist 埋人哋啊嘛。 咁又唔会，起码留佢一份喺度啦。 系啦，留一份。 系啦， 大家都唔好以为咧，系咁 send 过嚟咧，系令到我哋会 读嘅机会以为大咗啊？唔系嘅， 唔关事噶。 系啦，我又想讲咧，真系我过去嘅日子咧，都做咗好多年呢一个 DSE 打气加油站咧。咁当中咧就亦都已经系停咗好几年啦。咁今天咧。 叫做咧再作逢虎啊！ 嚇，係你今日坐正喺呢度，哇！ 我都好多年冇做呢個 DSE 打氣加油站啦。 咩心情緊張啊？今日 唔係心情緊張，而係覺得咧，真係時代不同啦。 嗯， 我記得咧，當年咧開始做呢一個 DSE 打氣加油站，我諗都有十年前嘅日子啦。咁嗰陣時咧就好興咧，除咗晨光第一線會做之外咧。就考試咧會揀埋星期六嘅，咁所以咧當其時彭仔咧就主理緊呢一個嘅 政壇新秀 訓練班，咁就會同埋啲政壇新秀咧一齊咧就星期六嘅時間咧就同大家咧做呢個打氣嘅。 係， 咁但係當年咧係好熱情嘅，嗰啲嘅考生嘅佢哋啲家長啊、老師啊、校長啊，以至到啲學長啊、學弟學妹啊嗰啲咧， 有關係嘅一干人等。 哇！嗰啲嘅點唱咧，佢哋除咗話會留言喺網上留言好多，係咁重複留言之外咧，佢哋仲會咧係咁寄信嚟啦。 嗯， 晨早已經寄啊，即係你唔係話早幾日開始留言喎。 嗯， 佢成個禮拜前已經開始來信啦。 嗯， 甚至乎有啲咧會喺今天，譬如今日係做呢個打氣加油站咧。佢喺呢一個廣播道門口等你啊！ 哦， 然之後咧直接遞佢啲嘅留言嘅東西咧俾你，佢會整埋咧一張咧，好似咧海報咁大嘅 size 嘅版俾 你。 你 咁樣講，我都記得咧前幾年做呢個 好多 box 嘅佢哋， 佢直頭做咗塊風波出嚟咁樣 咧，冇錯， 係啦，真係好似嗰啲道具咁樣一大嚿，跟住啲文字就寫曬嗰塊板上邊， 然之後猛咁勁讚啊，主持人靚仔靚女啊，即係嗰啲咧，咁樣可以有著數咧， 直頭三尺乘三尺咁啊 ，pops 拎住喺度讀㗎。 啊，咁啊，當年咧真係好瘋狂下嘅，同埋熱情得很啊，熱情得好緊要。咁而家係咪話依家唔見呢啲嘢啊？咁但係咪代表咧，即係哎呀，我好想嗰啲當日嘅往日嘅嗰啲熱情咧翻翻嚟咧，又唔係 㗎， 系，因为我都觉得系比较浪费嘅，当年 系， 不如留翻啲时间同埋心神咧去读书好过啦吓。咁希望咧大家即系只系需要喺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留言就可以噶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嚟交通先啦，小白。 我哋嚟咗天气先。 好啊， 都系可以嚟咗天气先。好。 系啦，我哋稍后再接通呢个交通嘅电话吓。咁啊，阿 O 方面咧就已经系帮我哋咧望下呢一个外出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嘅。咁睇下阿 O 喺咪度先。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 好，今日 各位晨光听众。 能见度如何啊？ 能见度非常好啊！咁啊，阳光普照啊！ 系啊，好配合啊！大家去考公开试啊，系咪啊？ 系啦，今日咧唔只要睇清题目啊，仲要听真啊！正所谓咧 DSE 听真啲啊嘛， 好啊！嗱，咁啊，而家出边热唔热先？如果咁好天气， 嗱，依家嚟讲咧就仲系适中嘅温度嘅，和暖少少啦。如果用呢个形容词会比较恰当啲啦。咁但系咧。我到咗晏昼嘅时间啦，即系等啲考生考完啦，十一二点，可以唞一唞，歇一歇啦，咁样就真系好似咧应该系彭仔精心制作嘅呢个宣传声带咁样。依家仲系有袖子、绿袖子，依家系冇袖子噶啦，穿 即系着翻件冇袖子，着翻件背心啦、鸡翼袖啊咁样， 又系搵胡世杰出嚟。 喂，嗰个DSE 打气加油站咧，呢个神 trainer 神级 trainer 唔系我做噶。 哦，唔系你出自你手笔嘅。 系啊，梁学希先生啊。 但个概念系你噶。 但系我都系 inspired from Mr. Leung 噶嘛，咁所以 Mr. Leung 定系 Tony Wu 啊？当年嘅呢、這个， 梗系紧要啦，Tony Wu 系啦，咁样你揾翻佢呢个绿袖子嘅声带出嚟，哇！呢个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破格嚟，因为我哋都唔系咁够胆。去利用呢個音樂噶嘛？ 你唔好咁講，呢啲都係經典嚟嘅。咁啊，總之咧就今日咁好天氣咧，喺呢度咧唔該阿 O 先，咁亦都咧希望大家考試咧會順利嚇。好， 好， 唔該阿 O。咁啊，至於 交通方面 啦。 我哋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哎，好，哎，揾到你真系好啦。 今日嘅交通状况如何啊？ 咁路面咧只系有少少车多咧，就喺呢个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另外咧有个白水观提一提大家噶，加士居道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就封咗慢线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暂时都系正常，同埋路面都 OK 嘅。其实 系咁，其实都系有少少可能慢车啲啊，或者 慢车少少啫， 系咯。咁基本上都路畅通。咁啊，对于啲考生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啦，起码唔会话有啲咩塞车嘅情况嗬。 希望大家都可以准时去到市场啊，最紧要啦，系咪？ 好，唔该晒阿 Didi 啊吓， 唔该晒 Didi， 拜拜。 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小白。 系啊，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天晴啦，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8度噶，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指望啊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咁啊日间炎热嘅，周末期间咧较为潮湿。早上是有薄雾的，现在是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5，低水平至到中级水平的。 好，是时候我们上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早上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 Victor， 唔知点解咧，硬系觉得咧踏入春天之后咧，成日个人咧都特别觉得唔够瞓啊，头重重啊，好攰咁噶。 系啊，其实春天咧，我哋传统上面咧就有句说话叫春困，即系话咧春天其实系特别咧想瞓觉嘅，即系黑暗瞓嘅。就春天嘅时候咧，就呢啲情况咧系其实都系一种正常嘅反应嚟嘅。 点为之正常法咧？唔通系关个身体机能适应天气嘅缘故？ 冇错，因为其实咧转季啊嘛，咁我哋人体咧根据个天气咧或者个季节咧，我哋都要适应佢嘅。咁我哋人体适应嘅过程之中咧，就要调节啦。咁調節嘅過程咧，就可能會出現呢啲唔適應啊，又可能啲比較攰啲啊，想瞓多啲嘅現象啦。有啲科學根據就係話，因為冬天嘅時候咧，啲血管啊、啲皮脂腺啊都收縮嘅，係啦。咁到春天嘅時候，一個氣温就回暖咗啦，咁嗰啲毛孔啊、汗腺就會擴張啦，咁咧就嗰個血循環就多咗啦。咁我哋身體咧，大腦嘅嗰個血反而就少咗，咁個大腦嘅血少咗，啲氧氣都少咗啦，所以就春天就容易出現呢個想瞓覺啊，點瞓都瞓唔醒嗰啲現象啦。 咁除咗呢一啲好攰啊，或者係瞓唔醒嘅症狀之外咧，其實仲有冇其他啲症狀咧係同呢一個春困係相關嘅咧？ 咁就一般就係、我哋就話比較攰啦。咁比較攰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都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春困咧其實係同嗰個氣虛同埋有啲濕重即係影響之下出現。因为我们香港都属于这个岭南天气啦，即系湿热都比较潮湿多啲啦。咁同埋我哋中医就讲咧，就话如果冬天系有个比较收藏嘅好日子噶嘛，即系我哋要休息啊，可能要食啲补啲嘅嘢喺冬天嘅时候。咁如果你冬天嘅时候咧就冇保养好，咁嚟紧呢个春天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个气虚嘅情况。咁你气虚嘅时候更加就会出现呢啲好似唔够气啊。疲倦啊，精神难集中啊，同埋可能中午啊食完饭就想瞓觉呢个情况咯，系啦。 其实咧，成日都听人哋讲话咧，日常嘅饮食都要注意。譬如嗱，啲老人家就成日教啲女士们啦，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啊，或者咧唔好饮咁多冻嘢啊咁。其实饮食习惯方面咧，会唔会都对于春困都系有所影响 嘅 咧？ 咁其實影響身體嘅因素都好多嘅，咁其實我哋中醫就天人合一啦，我哋話同個天氣啦、飲食啦、情緒都係有啲關係嘅。咁飲食上面咧，我哋就覺得咧因為本身嗰、那個氣虛咧，其實係同嗰個腸胃功能係有好大關係嘅。如果你腸胃唔好嘅話，咁嗰、那個氣血嘅生源咧就會少咗嘅。咁你如果你平時中意食啲生冷嘢啊，或者可能真系戒口啊，咁其实都会影响个肠胃嘅消化啦。咁肠胃个消化唔好嘅时候咧，个气又唔够啦。咁另外肠胃消化唔好嘅时候，我哋中医觉得个化湿嘅能力都会降低。 系。 咁呢啲情况咧，就会影响到你个春困嘅情况，就比其他人严重啦。 嗱，咁啊，從住頭先講嗰啲嘅生活習慣啊，或者係表面嘅一啲身體嘅表徵啦，就知道呢啲叫春困啦。咁但係其實咧，頭先 Victor 你講緊呢一啲嘅症狀啊，其實會唔會都係同一啲其他啲病患嘅一啲症狀有啲相似啦？ 咁其實係有啲相似嘅，因為好多病咧都會出現攰賴賴啊。系啦，呢啲攰嘅情况，咁一般春困嚟讲咧，就系、呢个春天出现噶啦。咁就因为佢系一个生理性嘅一个情况嚟嘅，就唔系一个病征嚟嘅。咁咧就可能你瞓多啲啊，足够嘅休息啦，咁同埋可能食啲比较好嘅早餐啊，又可能饮杯茶，饮杯咖啡，咁其实你都可以应付到你的生活嘅。咁就或者可能都会提神到嘅。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話係一個比較生理現象嚟嘅，就唔使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你發現嗰個精神唔好嘅呢個情況咧，啲疲倦嘅情況持續咗好長時間，咁咧就即係可能飲杯咖啡都解決唔到嘅時候，咁呢啲情況咧，我哋就要懷疑有啲疾病啦，譬如話貧血啦，因為貧血嘅話咧，就啲肌肉啊、血管啊、神經嘅嗰、那個血液循環就少咗，嗰、那個氧氣都少咗啦，咁就會好容易出現呢啲攰賴賴、眼花、頭暈嘅情況啦。咁呢啲貧血嘅人，你都知啊，血唔夠啦，咁所以佢個面色咧就比較白啲嘅。係啦，咁我哋一般檢查就睇個眼啦。或者个牙龈嗰度啦，咁如果你本身贫血嘅话，就会比较白啲咯。咁呢啲情况咧，我哋就建议食到啲含铁量度高嘅食物，即系譬如话啲牛肉啊、红肉啊、猪肉啊、猪肝啊，咁植物上边咧有啲譬如番薯叶啊、红苋菜啊、红豆啊、花生啊，呢啲都系比较含铁量比较高嘅深绿色嘅呢啲蔬菜嚟嘅。系啦，咁一般我哋都建议可能一齐食会好啲啦，因为有啲营养咧，配合其他营养咧，嗰、那个人体吸收系会比较好嘅。 咁啊，头先嗰啲食物都系可以一齐食嘅。 系啦，咁如果我哋即系话，如果你饮食嗰度控制唔到嘅时候咧，咁我哋可能就要睇医生啦。咁可能俾啲铁丸啊，又可能有啲注射咁咯。系啦，咁咧我哋第二个情况会出现嘅就系啲甲状腺嘅问题。咁甲状腺嚟讲咧，就因为我哋甲状腺系一种荷尔蒙嚟嘅。咁呢啲荷尔蒙咧，就系、促进我哋身体咧新陈代谢嘅。咁如果你嘅甲状腺有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个甲状腺分泌唔够嘅时候，就会出现呢啲比较精神攰。这些反应慢，甚至乎有些水肿的情况的。是。是甲状腺这个呢就一般都是要 check 血才知道的。是啦。那呢如果是甲状腺的情况呢，我们就说一般就及早就医啦，就看医生啦。因为其实有些药物呢是对这个病都挺好的。那另外就是可能有些含碘量高的食物呢都可能尽量避免啦，因为而家我哋嘅即系饮食上面其实都好多碘噶啦，因为唔似以前可能系缺碘嘅，系啦，咁咧碘量高嘅食物就譬如海带啊呢啲啊，就 紫菜啦，我知道 系紫菜啦，系啦呢啲就要避免啦。咁另外咧就系、肝都有机会引起呢个春困嘅，咁咧就肝嘅话就一般就面色就会黄啲嘅。咁同埋肝，因为佢係消化系统嚟㗎嘛，咁佢都会出现呢个攰奶奶嘅情况嘅。係啦，咁如果你平时係呢啲飲酒多嘅人啊，有啲可能你本身有肝炎嘅人，咁呢啲啲病毒性肝炎啦，咁呢啲情况你就要特别留意你呢个春困係咪肝引起嘅。係啦，咁肝呢度呢都係可能要真係有啲实验室嘅指标啦，即係譬如 check 血啊咁先知道嘅。咁但係我哋都透過一啲可能觀察都可以大概估到可能係肝嘅問題。咁呢啲情況我哋即係建議就因為酒會傷肝嘅。係啦，咁同埋呢都即係少飲啲酒啦。咁另外呢啲油膩嘅嘢都會引起呢個脂肪肝㗎嘛。所以控制飲食嗰度都比較重要嘅。係啦。咁另外仲有啲腫瘤都要留意一下啦，因為腫瘤都會攰嘅。都有啲情況要留意一下啦。 咁啊，头先都讲咗啲相关，即系可能会出现啲类似表征嘅一啲疾病啦。咁啊，喺饮食方面咧，都系有一啲好好嘅地方要注意噶。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唔想春困啦，一个普通人当佢真系身体健康，冇其他嘅疾病嘅话咧，纯粹想解决呢个春困嘅问题，饮食方面又帮唔帮到手咧？ 咁我哋就話呢個飲食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啦。 嗯， 因為都你食咩都會影響你身體嘅新陳代謝噶嘛。 係。 咁我哋就一般就建議咧，如果你要真係解決呢個問題，咁建議就平時飲食就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嗯， 即係例如啲飲食就清淡啲啦，咁食啲新鮮嘅蔬菜水果啦。 係。 咁咧，同埋咧啲油膩嘅嘢。肥腻嘅嘢就小心就少食啲，咁、 嗯、 另外就可以食少少辛味嘅食材，例如啲姜啊、蒜啊、葱啊呢啲嘢，咁呢啲都系有啲即系辛味就有少少出汗嘅，咁你知出汗都系一个排湿嘅方法噶嘛，咁呢啲出汗都会促进个血循环，兴奋呢个大脑嘅中枢神经嘅，咁、 嗯、 就会达到呢、這个提神嘅效果。咁另外呢我哋都有啲方法可以即係飲食上面可以留意一下嘅。即係我哋之前都提过啦，有啲咖啡因嘅嘢其实都会有一个提神嘅效果嘅。咁、 嗯、 就譬如茶啊咖啡啦。咁其实春天呢因为都系呢个茶嘅飲茶嘅季节嚟嘅。咁就可以適当嘅飲茶提神啦。咁、 嗯、 另外就係要小心啲。因为有啲人飲太多咖啡因会夜晚瞓唔着㗎嘛。 係呀。 系啦，咁反而影响到第二日嘅呢个精神啦、 嗯， 所以就可能早啲饮，同埋唔好太饮，同埋唔好饮太多。 系， 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饮食多啲坚果啊、深海鱼啦，因为有啲 omega 3嘅脂肪酸咧，其实都会帮助呢个大脑咧，即系补脑嘅。 嗯， 咁咧就都有一个提神嘅效果嘅。 系， 咁另外咧，我哋平时都可以饮啲北芪红枣茶啦。 嗯。 咁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北芪係一個補氣、提神一個好好嘅藥，咁同埋佢都促進呢個免疫系統嘅。咁特別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增加抵抗力啦。咁同埋都係解決呢個春困嘅呢個問題嘅。咁咧就呢度就準備一個茶飲俾大家嘅。咁咧就材料就有五種材料啦。咁就係、是金絲紅棗、杞子、北芪、陳皮同埋薏米啦。 嗯。 咁咧就红枣就大概五粒啦，咁杞子就三钱，北芪都系三钱，咁佢加少少陈皮两钱，同埋薏米四钱啦，咁就摆喺煲嗰度咧，就煮滚咗之后咧，焗一焗十分钟，咁就可以饮噶啦，咁都可以促进抵抗力，同埋帮助抵抗力啦，预防感冒啦，同埋都可以提神解决呢个春困嘅情况。 嗯，好啦，咁最紧要大家都系记住均衡饮食，咁自然咧身体健康啦。今朝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希望大家咧听完医师之后咧就解说啦，能够解决呢个春困嘅问题啦。而家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周刊发表声明，表示该周刊两名记者星期二下午在清水湾采访拍摄涉及助理警务处长陶辉的调查新闻，当完成采访离开的时候，遭到警方拘捕。两名记者已经即场表明身份，其中一人被锁上手铐，被扣押到将军澳警署。一周刊严厉谴责警察滥用公权力，以图阻碍调查。警方强调不会惧怕传媒恶意攻击，批评一周刊歪曲事实。警方在社交网站回应事发的时候，接报后警方到场，怀疑有人干犯游荡罪，於是拘捕他們並且帶回警署。經調查之後，核實兩人是記者，得知他們被截查之前正是進行記者工作，所以將他們兩人釋放。記協和涉記協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警方侵害新聞自由，促請警方嚴肅跟進，交還所有非法取得的新聞材料並且是道歉。教育局和中学校长代表商讨复课安排，消息说教育局初步计划文凭试结束之后最快5月26号安排高中先复课，会先上半日课。会上有校长提出5月27或者5月28号亦都可行， 亦都有校长向局方表达，由于中三需要减科，希望中三学生同中四、中五同期复课。据了解，小五、小六预料在6月1号复课，令到小五可以考升中呈分试。如果疫症仍然受控，中一、中二、中三预料在6月8号复课。有校长要求教育局在复课之前，局方必须提供一系列指引，包括师生是否需要戴口罩、座位相隔的距离有没有限制、体育堂、学校五线、组会、周会等的安排，亦都要说明如果有师生确诊，校方的应对方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加士居道咧有爆水管啊，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封闭，就系加士居道去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慢线封闭，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知识会社 Ask Host。 今个礼拜阿薛要介绍嘅书咧就系《老饼潮语》，头十二个啊，嗰啲潮语啊，都系关于岛嘅。问题就嚟啦，以下边一个俗语系源自于岛嘅呢？三唔识七，唔理三七二十一，一五一十讲清楚。真系开正你个饭， 你唔好诬蔑我啊！开正我个饭。 想知道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薛 知识会社。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茉莉，听讲你去学整蛋糕，食唔食得噶？ 梗系得啦，我个甜品师傅都赞到有天分啊！ 唔系咧，个样， 嘿，系我哋个摄影师影得衰啫嘛。如果想知道我嘅整蛋糕过程，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茉莉嘅敏感时刻啦。 喂，真系好食噶咧， 不如你食一啖俾我睇下先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7:36啊，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咧，要同听众一齐睇睇先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嚟到今朝 sport 到你啦，咁啊喺电话侧边啊，亦都有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嘅晨光听众，再加上今日啦 ，DSE 嘅考生们啦，今日咧就考呢、這个英国语文啊，呢、這个试卷三啦。咁啊，如果你唔知咩系试卷三咧，好明显你唔系 DSE 嘅考生啦。咁你可以 focus 喺呢个今朝 spot 到你嗰度啊。不过咧啊，今日咧揾嚟两则嘅新闻咧，都系啊关DSE 嘅考生事，或者可以借一借镜嘅，俾啲考生们啊吓。 点解咧？ 系啦，第一样咧就系、是、嗱、啊，你作为一个后生仔。后生遥遥当然要花好多嘅时间去打机啦。咁、但係呢啊今次今日呢因为受到疫症嘅困扰啦，咁所以呢好多嘅无论係选手啦以至呢球手啦都要留喺屋企同心抗疫嘅。咁啊今个早上呢带嚟第一则呢就係、呢个网球方面嘅代表泥地王拿度呢，咁一直受到伤患嘅困扰啦。但係呢近排佢就諗住舒舒服服喺屋企呢叫做休养生息啦，咁又未有嗰啲大满贯嘅赛事嘛，咁好多都延期咁样。咁但係呢佢就为咗慈善参加一个呢叫做马德里公开赛，但係呢係电竞游戏嚟嘅。 即打机啦。 係啦打机。但係呢作为拿度呢啲呢永不放弃嘅男人，成个三井寿咁样呢、意思係乜嘢？佢咧竟然打机打到受伤、哦，太尽力啦，的确系。 只不过佢打到系网球手啊， 呢个就系传说中嘅博尽无悔啊！佢又唔系手部受伤、哦，唔系打到网球手啊，系打到咧拉伤咗背脊啊！ 点解打机会拉伤背脊呢？ 哦，可能系坐姿嘅问题啦。嗱，小白你同我都有打。机啦咁样，咁你可能话喂打家用电电换定还是系手机咧？咁你太聚焦咧，可能个坐姿啊，即系长期咧都系维持住一个状态咁样咧，就有机会咧叫做挫亲条腰啊，或者佢可能好投入啊，以为自己真系挥紧拍咁样咧，其实系控制紧个 joystick 或者控制紧部手机咁样。 又有可能系因为拿度本身咧个人实在喐得太犀利啦，你叫佢坐定定咧，其实系做唔到噶。 系啦，可能有机会系咁样啦。你可能话喂呢、个游戏。是有边个玩嘅咧？哇，都好多咧，唔同星级嘅球员咧都有玩呢个电竞嘅网球赛过啊，包括头先讲啦，拿度啦，英国嘅梅利啦，加拿大嘅女神咧宝差啦等等嘅，咁啊拿度咧喺揭幕战咧击败加拿大嘅沙保华洛夫咧，跟住就要同赛会方面嘅总监讲，sorry 啊，我。估我受伤啊，咁样跟住赛会即刻打个突啦。喂，点解会受伤？你喺屋企打部机都受伤，唔系啊？咁样咁原来咧真系拿度咧，真系因为打机咧而受伤，拉伤咗背脊，要咧将个电竞嘅比赛都要押后一下啦。咁啊，要听日咧先对啊迪马利奥嘅。咁啊，33岁嘅拿度咧喺目前嘅小组咧同英国嘅梅利系并列嘅。咁讲紧系喺个电竞游戏入面啦吓。咁、所以咧呢一件事咧。都可以第一个可以俾 DSE 嘅考生咧去叫做提醒翻咧，就系、是、啊你好尽力做一件事，你搏尽做一件事，你系有机会受伤嘅，但系唔紧要，系会 show 到你嘅才能出嚟嘅，所以你今日咧尽情咁样搏尽去考好嗰份卷去啦。 不过拿度真系犀利，即系无论系现实世界定还是电竞咧，佢都可以喺网球上面攞到咁好嘅成绩。 系啊，所以都唔讲得少。不过可能有啲技巧系可以应用得到嘅。 系，应该系，即系个智慧，网球嘅智慧 系 可以继续用喺呢一个电玩上边。 嗯，讲得冇错吓。咁啊，转个角度，头先话喂有两则嘅体育嘅消息都系有关DSE 嘅考生，可能都关少少系啦。咁啊，头先嗰个就关于打机嘅，另一个咧就关于住宅。 重個人衞生啦。咁都知道今年嘅考生咧又要特別早啲去市場啦，又要量體温啦。咁喺中間放 break 嘅時候，卷與卷之間咧，可能連食嘢都唔夠膽除低口罩。咁甚或乎咧考試嘅過程之中咧，如果無故地除低口罩嘅話咧，有機會被扣分。咁呢啲都係哇好多規矩，好多規範咁樣。但係咧，其實唔止你哋好多規範嘅，因為疫症嘅緣故咧，好多嘅運動員咧，哇都可能要接受咧一啲叫做新嘅規管咁樣，包括喺足球場上邊啦，咁國際足協嘅醫療委員會主席咧就接受英國咧每日電訊報嘅訪問嘅時候咧，就擔心足球員咧成日喺比賽入邊咧會攣口水噶嘛。即係通常你話喂突然間伊巴攞咗個波咁樣一射，哇射中中柱喎，咁可能伊巴謙莫域咧就會喂吐一督嘅口水喺個地下嗰度啦。首先嗱，即係唔鼓勵唔鼓吹，亦都唔好模仿啦， 因為 你真係冇伊巴咁嘅高度，冇伊巴咁嘅腳法咧，你就唔好學佢做呢件事啦。第二就係個個人衞生啊嘛，咁嗱。舊時冇事冇幹啊，當然喂你吐到口水都當然話喂泄憤啫，或者唔開心啫，點解會中眉中柱㗎？嗰球明明係必入嘅射球嚟㗎嘛。咁但係咧今時今日咧呢、這個肺炎嘅疫情咧都相當嚴重啊，特別咧係喺歐美等地啊嘛。咁所以咧國際足協方面咧都建議啊，如果復賽或者咧閉門作賽嘅時候咧，有球員仲係攣口水嘅話咧，咁有機會會食牌啊！食咩牌呢？通常都係黃牌咁樣咯。咁佢已經咧將呢一個嘅信息咧傳遞咗俾咧好多唔同嘅球證嘅團體嗰度㗎啦。咁亦都咧想其他嘅國家咧去履行呢一個承諾啊，即係其他國家嘅聯賽，譬如德甲啊、意甲啊、西甲咁樣。如果一見到有球員無故地吐口水啊咁樣喺個球場嗰度咧，就會咧出示黃牌警告。咁事實上咧，足球員咧吐口水嘅原因，大多數係由於咧劇烈運動嘅時候啊，球員們咧會呼吸急促一啲啦，需要用口呼吸嘅，口腔入面嘅水分咧蒸發之後咧，黏液嘅濃度咧就會提高，阻礙咗呼吸，所以咧就選擇咗咧攣口水去解決咯。咁但係我深信有更加好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嘅， 一定有嘅， 係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就戒除呢一個壞習慣啦，咁啊注重個人衛生啦，呢、這、一個都係可以藉住咧唔同嘅球員咧去提醒一下一啲咧 DSE 嘅考生，真係啊，今日咧乖乖地啊保持個人衛生，考完份卷咧，跟住就放鬆咯，星期四五就紅一咯，放假咯 ，take a break 咯，咁樣。 係啊，我話除咗咧就係頭先講緊嘅，譬如攣口水唔準之外咧，原來英國方面都有報道到咧，就係例如德甲咧喺計劃五月九號就回歸啦，咁但係咧佢哋亦都有規例嘅，就話。咧，球員其中嘅規矩咧，係不能夠咧，就係同自己嘅伴侶咧，就發生呢一個嘅性行為，咁啊，以減少咧就係感染嘅風險嘅。嗱，如果德甲咧係試行成功嘅時候咧，其實英超咧都好大機會咧會跟隨呢一啲嘅規矩。啊，仲有啲就係譬如你尋日都提過嘅，五個人嘅換球員名額啦，啊，仲有一啲咧就係消毒球場啊，同埋皮球等等嘅問題咧，其實亦都可能嚟緊嘅時候，就算疫情過去咗咧，有機會咧係會繼續咧就保留住呢一類型嘅咁樣嘅規則嘅。咁啊，仲有咧就包括会唔会就系实施多一啲嘅单独嘅操练咧？咁啊嚟紧嘅时候咧，可能呢一啲嘅规矩咧都会慢慢咧就系改变咗啦吓。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受到呢一个嘅叫做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啦，西班牙政府咧今日星期二都公布咧就系会有一个解封嘅措施，容许职业联赛喺五月四号开始啦，恢复球员咧就自己个人操先，即系自私操啦。咁啊意味住咧，咁啊西甲重开咧就有望啦。咁我哋其实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候都听到咧。就是、由於法國政府禁止八月之前舉行任何嘅足球活動，咁因此今季嘅法甲同埋法乙咧，咁而家雖然啦，咁佢哋嘅自己本身嘅足球嘅機構咧就仲未公布，咁但係咧傳媒都估計咧，咁法國嘅聯賽可能咧都會被取消噶啦，咁或者係腰斬噶啦，咁如果要再睇到法甲方面嘅球星去到咧就係比賽嘅時候可以點咧，唯有咧就係嚟緊嘅時間可以留意埋咧就係呢一個嘅歐聯或者歐霸杯，睇下會唔會再喺嗰一度咧見得到佢哋嘅蹤跡。好啦，講多少少，最後咧就係奧運方面嘅消息。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就表示啦，如果新型冠狀病毒去到2021年。 仍然係未能夠係得到控制嘅時候咧，早前宣布延期嘅東京奧運咧，咁啊東京方面都決定咗啦，如果2021年啊都搞唔掂呢個疫情咧，咁啊將會咧就係取消嘅。咁我哋當然唔希望咧，希望盡快咧就係搞好呢一個嘅疫情啊，最緊要啦。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 find it, find it.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needs sunshine. Everyone needs rain. Everyone is carrying around some kind of pain. I see who you are, just like me. I see you're searching for a purpose.Guided by a dream, I see who you are. I'm just like you. I get lost sometimes and I forget what I came here to do. I keep on trying, keep on trying. When it gets frightening, look for the good in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一首嘅歌曲非常之正面啊，有好多嘅正能量嘅音乐作品。Jason Mraz 嘅歌曲叫做《Look for the Goo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咁既然要望向啲好嘢咧，小白，咁我哋咧望下呢一个嘅外国嘅世界咧，有啲乜嘢好嘢吓？诶，首先咧，想同大家先望下咧呢个印尼方面啊，都系同呢个疫情有关嘅。 哦， 咁但系咧呢一个算系好人好事啦，因为咧喺印尼方面咧嗰个嘅状况咧，其实同全球咧都系冇两样噶，大家都系要同心抗疫嘅。咁其中咧就话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哋本身咧都系咧有呢一个嘅听障啦，同埋言语困难嘅。咁佢哋咧可能都系即系感同身受啦，系嘛？ 嗯。 咁所以咧就都我成日唔记得咗系感同身受定身同感受。 身同感受。 系啦。 不过两个我谂而家呢个年代都通噶啦。 很难说。肯定，但系听众你明白我讲咩啦吓？ 系啦， 即系佢哋咧，即系都感受到嗰种嘅痛苦同埋困难啊。 嗯， 咁点样咧？佢哋咧就谂到两公婆咧，就系、是、本身咧，佢哋都系做开啲缝纫嘅嘢嘅。 系， 譬如平时帮下啲街坊车下床单啊、窗帘咁。咁佢哋咧喺呢一个这个四月初嘅时候咧，就谂到咧。攞一啲嘅透明膠片，再配合一啲嘅布料咧，製作出咧係大中細碼三種尺碼嘅一啲透明口罩。 哦，我都有聽我啲親戚講過咧，其實近嚟好多人係自己做口罩，因為買唔到啊，於是我哋就會用自己屋企嘅材料咧去到 DIY 咁樣。 係啦，咁呢一對嘅夫婦咧，更加做咗呢一種嘅透明口罩咧，係可以話咧係幫助咗好多嘅聾啞人士啊，因為咧有聾啞人士咧，佢哋係需要咧去讀唇噶嘛，先至知道你講乜嘢啊， 係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由於咧理解到呢一點咧，就明白到咧嗰個溝通有一個嘅困難喺度，於是咧就設計兼且製造咗呢一啲咁樣嘅透明口罩。 嗯， 佢嘅口罩嗰个设计咧，其实同我哋而家戴住嘅差唔多。 嗯， 即系中间咧有一块胶片， 嗯， 就系透明嘅。咁啊，睇到个嘴啦，而 点样喐咯？ 哦，讲啲乜嘢就睇到啦。圣马巴基定系迪里马格斯都知道。 系啦 ，Namaste 啊，咁 系啦，系啦。 幾叻啊！ 好嘢 喎，淨係識咁多咋？好啦，咁一個嘅透明口罩咧，呢兩夫婦創造出嚟嘅咧，佢哋設計製造咧，就賣咧係約莫咧係$5至到7.5港币。 嗯。 咁上下一個啦，咁 貴喎，但可唔可以 recycle 嘅呢個係可以？ 佢呢度冇再透露係咪可以 recycle， 但係咧，起碼製作出嚟咧，就讓嗰啲嘅聽障人士咧都可以有一個戴住呢個透明口罩啦，變咗同人溝通咧就方便啲咯。 嗯， 喺呢個疫情底下都係啊。一則好人好事，另一則咧就係同呢一個嘅兒童成長咧嗰啲嘅記憶回憶有關啦。 哎呀，要聽啊！呢、這個好緊要啊！ 嗱，呢一個咧對於父母嚟講咧，可能係又愛又恨啦。 嚇、 啊！小火車頭 Thomas 嚇、啊，係啊，我知啊，係 咪又愛又恨啊？ 誒， 如果你要你買齊，你都破產啦， 睇睇咯，真係一架起兩架止咯。跟住有陣時候如果行過嗰啲百貨公司咧，前面嗰個火車又喺度兜路。 我想問啦，阿小白，你家中有兩個公子 嚇？啊 可能細嗰個未曉啊， 細嗰個未曉啦，肯定。 咁啊，大仔啊，大公子咧，對於呢一個小火車頭啊 ，Thomas 中唔中意嘅咧？ 佢一段時間，我發覺細路仔有個 pattern 嘅， 係點？ 可能咧係一歲到兩歲，佢就會好中意一個 character， 跟住兩歲到三歲中意第二，即係又去咗轉咗，係啦，花心去咗第二個女係啦嗰度啦， 即係去轉咗第二種鍾愛啦， 轉咗第二種嘅 character 啦。 好，我想话咧，呢、這个嘅 Thomas 火车头咧，原来75年啦， 好唔系冇， 系啊，已经75年啦。咁喺呢个75周年嘅日子咧，哇，隆重其事啊，点样咧？佢咧加入咗一个嘅新嘅故事，就系讲呢一个嘅Thomas 呢个小火车头咧，就去到咧白金汉宫接受嘉许啊。即系去英国噶，见呢个英女王。 佢本身系 Thomas 系英国定系瑞典嗰啲 friend 噶？ 佢系英国噶， 英国嘅 系啦。因为呢一个嘅汤马士咧，你而家咁样问我咧，我要睇翻个源头先。系啦，佢系1984年啊，喺英国嘅一个网络电视嗰度咧首次播出嘅。 哦， 系啦。咁至于咧啊，佢系一个英国嘅儿童图书系列嚟嘅。 哦，英国嘅。好啦，咁啱啦。 嗱，咁今次咧唔单止话个古仔咧会话佢咧嚟紧礼拜五会播啦。 嗯。 除咗话佢咧会去到呢个白金汉宫啊觐见英女王之外咧，仲犀利咧就系话呢一个系列故事咧揾到啊！阿哈利王子啊， 系 即系而家佢已经脱离咗呢一个嘅即系皇室人员嗰啲公务嘅行列当中啦。咁但系都系揾咗哈利王子咧，就帮呢一个嘅新一辑嘅呢一个嘅故事咧，系讲序言啊。 哇，系啊， 系啦，录低佢嘅序言，咁啊，亦都咧配合翻咧，原来有一张图片咧，曾经咧系阿哈利王子细个翻幼稚园嘅时候嘅相。佢隻手攬住嗰個小提包啊，嗰、個書包仔就係 Thomas 啦。 哇！ 即係做曬廣告咁樣， 根深蒂固證明呢隻 啊。咁啊，睇怕阿哈利王子都應該笑得落啦。我諗佢咁樣幫呢個小火車頭啊，六個預言啊，應該都賺唔少 啦。而家冇大水喉啊嘛， 可能條水喉更大，你唔好話因為冇咗嗰啲嘅啲枷鎖啊， 掣爪啊， 係啊，佢中意去接咩 job 都得而家。 係啊，搞湯都可以搞多啲 啊。咁啊，呢一個嘅屬於係叫做新嘅系列喎，喂。个名叫做 Thomas and Friends 咧 ，The Royal Engine 啊， 哇！ 进入呢一个白金汉宫， 皇家引擎啊，呢个系 皇家引擎。咁唔知会唔会令到啲一众父母们嘅荷包咧又受罪咧？ 佢肯定又会出嗰啲限定版噶啦，到时 嗱，咁啊真系你谂你啦吓，希望啲仔女都生性啦，唔好要父母咧下下都要花钱去买嘢啦，有啲嘅玩具啊或者玩物咧。有陣時望下睇下，或者自己創造下，由此而刺激得到創造一啲新嘅玩具，俾自己一啲嘅創意，仲好玩啊！ 就這樣，讓往事隨意棄於。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 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想的道路，昨日你从来都担当我地图，像我的方向灯，到后像残留缤纷，比不上以后更欢欣，不可能仍像个儿童般天真。再遇上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太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都只会再前进离开， 希望咁多位 DSE 考生喺今日英语呢一个英文 listening 嘅考试上面加油啊！田俊浩一首嘅歌曲嘅例子咧就系 Pandora 嘅，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8%嘅。咁我哋先听听宣传声带，转头8点钟翻嚟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线。 埋嚟听，埋嚟听咯喂！ 哇，你咩事咁大锣大鼓啊？ 今年香港书奖新设新晋作家奖，个个作家都咁毒。 吓，佢哋全部都未结婚噶。 系独当一面啊！大家只要留意开卷落入面嘅环节，新晋作家巡礼，再答啱两条简单嘅问题，将答案 send 去 ceu@rthk.hk， 头十位答啱嘅听众就可以获得价值300元嘅日本生活百货现金礼券噶啦。你做咩啊？ 唔系要斗快 send email 嘅咩？ 人数突破100万，超过56000人死亡。总统特朗普回应的时候说，病患者数目最终会归零，又指美国比其他国家进行更多病毒测试，因此确诊宗数才会多过其他国家。特朗普又说，年轻人受到疫情影响似乎较轻，因此他才会考虑和学校有关的事。特朗普早前形容学校在今个学年结束之前复课是好事。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国内提供给前线医护人员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保护装备不足，即使增加本地生产和进口仍然供不应求。普京说政府已经减慢病毒传播速度，但强调危险性仍然存在，感染率在当地未到顶，政府会保持警惕，各项封锁措施至少维持多2星期。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74，加元1.398，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27美元，卖出1708.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啊。咁由于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风力楼啊，车龙就未消散噶。咁重复多次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意外，虽然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去观塘方向咧。挤塞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风力楼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风力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新晋作家包括 梁柏坚，杂志 Breakerscene 创办人，从事出版行业多年，近年先有自己的作品《时势好恶》，做基督徒好难。 赵晓彤从事采访、创作等工作，著有以香港地方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宝》。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请即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作家。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有人怀疑虐待动物啊！ 冷静啲，你听到啲咩啊？ 佢话狗鼻，仲要拉爆佢、撞爆佢，仲要吊起佢啊！ 阿 Sir， 佢搞错啦，狗鼻真系狗鼻架。 咁你做乜拉爆佢、撞爆佢啊？ 嗰啲系搵螺丝吊棚用噶嘛？ 一场误会，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系搵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 我系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呢，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想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喜欢的茶。咁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咧星期三嚟到呢个八点咧，差唔多搭二个字嘅时间咧，欢迎你收听，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除此之外咧，要讲俾咧听众朋友听啊，小白 系早晨啊，彭仔 系啦，除咗。放松啲，主持人，因为今日咧 你啊，我唔觉咯。今日咧比较好似有啲如临大敌啊！诶，等一阵九点钟咧就有呢一个 DSE 打气加油站啦。 嗯， 咁好多嘢要准备啦。跟住咧十点钟咧仲严紧，因为咧要考呢个 listening test 咧就要喺二台嘅频道度播出嘛。 系， 所以咧亦都会再多一啲嘅其他一啲可能考评局嘅朋友咧，亦都会系即系嚟到呢一个广播大厦啦，为大家准备咧咁。真係有啲咧，好似搞到個氣氛好緊張咁樣，做乜嘢啫？真係唔好咁樣啦。好嗱，咁我哋暫時仲可以輕鬆下。 係， 咁啊揾埋朱海婷先。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晨光聽眾，早晨各位 DSE 嘅考生、哦。 係啊，封煙主持朱海婷嚟啦。 係啊，係啊。 今日咧，你個節目時間咧係俾人斬斷咗嘅。 哦，係點樣啊？ 你九點半唔需要享樂時代咯。 哦，原来是这样。 是啊， 我继续留下料就听日再讲啦。 可以。 即是可以讲长一点。 是啊，听日呢就是这个假期嘛。 是啊， 听日更加配合啦。咁啊，阿朱海婷啊，有冇识得身边有啲嘅你系去唔去到 Auntie 啊？冇咁大， 都系啦。我系舅母啊。我个咁我系咪即系？ 哦，你有 DSE 嘅考生系你啲家庭成员啊？ 老公即系我先生嗰边，佢嘅儿生仔都系今年嘅考生啊。所以今日既然系咁，就加油啊，迪迪咁啦。 儿生仔系都系最多系咩舅母啊？ 我系舅母咯。 我舅母咪系舅婆冚婆咁样， 佢未去过。 你真系小心啲啊！你未出名啊？ 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冚婆噶 有，我哋嘅辈分都有，但系我嘅辈分未到咯，唔该晒。 啊，唔知道啲小朋友而家咧，即系考 DSE 嗰啲嘅同学咧，即系会唔会都得到好多啲长辈嘅祝福嘅咧？ 都会啊！我相信即系大家都其实好简单讲嘅，喂，俾心机啊！可能呢句说话真系冇实质任何嘅用途，但起码俾佢觉得大家都系支持紧佢啊！我谂形式上咯，嗱 ，listening 咧，我嗰阵时记得考咧，就真系嗰一刻咧。最好就是当然要是睡得够啦，个人咧其实叫精精神神啊， 唔好 清醒头脑咧，咁就 OK 嘅啦，放松咯，系啊。 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咧自己考 listening 嘅时候系点样啦，我只系记得咧会有一个特别房咧，所谓嘅而家都仲有特别房噶嘛，即系如果你系迟到啊，又或者你个收音机咧收得唔准，当年啊彭仔考试嘅时候，我就唔问阿 Heidi 啦，亦都唔问阿小白啦。我就自爆啦，唯有当年我考 listening test 嘅时候咧，系戴 headphone 噶。 我都系，即系你入到市场，咪系咩咯？系戴住佢提供嗰个黑色嘅 headphone 咯。 好啦，嗱，当年咧，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咧，嗱，而家嘅考生就系自备一个收音机啊。 系，我都系自备噶。 当年咧，我嗰个年代咧，自备嘅咩咧？自备个嗰粒电芯啊。 哦， 要嘅咩？我又冇印象呢样嘢喎。 我记得系要自备嗰粒电芯噶，市场咧系冇电芯供应噶。 嗯，咁、我真系唔记得。咁、可能我哋个年代都系争啲啦。 啱啦，即系应该咧年代咧系会进步嘅。所以我嘅时候如果系要自己带电芯嘅话咧，到朱海婷隔咗好多代之后咧，佢已经系有提供电芯。 系啊系啊冇系，唔系你有咩事喺你咧坐低测试嘅时候咧，你咪举手咯，即系佢会有时间俾你去 test 噶嘛，声音嘅 test 啊， 冇错， 睇下佢效果。咁有咩事举手就会帮你回应我嗰个年代吓、 啊。喂，我嗰个年代咧，如果系要测试嘅时候咧，喺市场里边咧，最容易咧就系成日都会觉得咧，会收唔到啊，因为嗰个 headphone 咧系接收红外线咁样咧，佢喺个壳嗰度就播嗰条声带嘛，成日个头喐嚟喐去咧就收唔到噶啦。 系啊，从即系所以咧，我哋就会咁噶嘛。嗱，无论你而家戴自己嘅即系你嘅收音机好啦， 系啊， 你个头仔咧，如果你个方向咧边个位分好清楚咧、啊，就唔该你全程就系嗰个方向咁样 定住喺度。 系啦、啊，系啦、啊，唔好大喐咯。 咁、所以今日咧要再一次喺呢个时候咧，差唔多八点搭三咧，就话俾各位考生听，你今日咧、那个 listening test 咧系要 tune 去咧 FM 94.8至96.9，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啊，咁就啱啦！ 咁即系话，如果我唔系考生，我一阵听住，其实我都听到份卷 嘅。系啊，你可以考下自己噶、 啊。我想听啊！ 咁你咪听咯，冇人阻止你。 我份卷系新，不过都好啊，即系听下究竟而家程度啊，吓。 佢有一啲咧会开口问噶。 嗯， 梗係講。 咁你都可以開口答啊！ 共同進退㗎嘛，一齊聽。 係啦，咁啊，所以咧可以留意住呢一個嘅十點後開考，九點至十點咧就有我哋嘅打氣加油站，睇下會唔會讀到你嘅留言啊嚇啲 好啊嗱，各位應該而家都出緊門口嘅喎，不過我好中意近期咧，即係電台你哋都有呼籲，就係話啊，如果唔係呢段時間必須要翻工啊或者出街嘅人，就真係唔好出去咧，令到交通混亂咗，等啲考生可以順利地去到市場啊嚇。 咁、啊、所以應該朱海婷就係留喺屋企啦，做呢個封煙主持啦。 當然啦。 好，咁我哋啊八點半前再同你通話下。 好 ，OK。 拜。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啊，欧。 早晨啊，不如咧，今日先由啊呢个联储局咧喺本港时间啊本周四嘅凌晨啊两点钟公布咗呢个议息结果啦。咁啊，议息结果系点咧？又有机会点样令到咧美元有所变化咧？ 嗱，大家都知道啦，嗱，琴日、今日一连两日咧，联储局咧就将会议息嘅。咁而家议息嘅结果咧就将会喺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即系可以话系今晚凌晨两点钟咧就会公布噶啦。咁而面对住咧美国嘅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咧，咁啊自爆发疫情之后嚟讲嘅话咧，短短一个月里边啊，就大幅急增加咧，系讲紧2600万啊。咁咧再加埋咧，就三月份我哋见到美国嘅零售销售数字咧，又按月咧就大跌8.7%，咁啊成为咗咧历史以嚟咧最大嘅单月跌幅。咁同埋咧房地产价格嘅整体回落啊。咁啊相信咧市场咧亦都关注咧，就话联储局咧对呢一切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咁啊大家咧就同埋有啲咩方案嘅对策咧。咁呢啲咧都系大家是今晚最关注的地方。当然来讲的话亦都有投资者就在猜测，就说联储局会不会暗示就仿效好像日本央行啊欧央行这样行负息率的政策呢，亦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些都是大家会要关心的地方。如果属实的话可以想象，当那个如果美国的息率真的有机会行负息，跟日本和欧洲的息差拉近的时候，这个就当然是对会对美元汇价不利噶，咁所以咧呢啲都系我哋要留意住嘅地方嚟噶。 咁啊，温生，你觉得联储局咧系咪有机会走呢个负息率嘅政策咧？ 其实我觉得联储局走负息率的政策的机会就不大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如果当个息率是接近零的时候，其实要借钱的企业已经能够借出他们用很便宜资金去借出，即是很便宜的息率去借出他们的资金。其实负息其实意义不大的。不要以为负息的来讲的话，企业借钱还可以拿回钱，即是还可以有额外钱拿走，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咁企業咧都係要俾息率咧，先能夠咧係借出佢哋嘅資金嘅。咁當然咧如果係負息嚟講嘅話咧，邊個最個嘅影響最大咧，就係對個銀行業咧係影響最大。因為喺負息嚟講嘅話咧，銀行個息差咧就收窄啦。當個息差收窄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呢個咧係即係銀行係好難經營嘅。咁呢個所以負息咧，其實係咪對個經濟真係咁好咧？其實都有疑問嘅。咁再加埋嚟講嘅話咧，就如果你見到咧，美國嘅疫情咧嘅即係已經開始慢慢係受控啦，都冇錯，個新確診嘅人數都好多，咁但係起碼咧就開始咧見到咧就係即係一路個高峰期已經係過去啦，減少緊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聯儲局仲需唔需要用一啲咁嘅極端嘅手法去改善嘅經濟咧？咁我覺得係冇咁嘅需要啦。咁同埋更加重要嘅就係美國咧係擁有一個好龐大嘅債券嘅市場。咁如果美國嘅聯邦儲備基金息率係去到負息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多多少少會拉低整體個債息嘅表現嘅。咁如果債息去到太低嘅時候，可能會令到咧美債市場咧失去佢嘅吸引力啦。咁呢個對個整體個美債市場嘅發展都唔係件好事。咁所以我覺得聯儲局咧未必會係會走呢個負息率嘅路線嘅。 咁真係有少少保留啊。轉個角度咧睇埋呢個評級嘅機構咧，惠譽咧嘅估計數字就顯示啦，今年咧全球央行嘅总量宽金额咧，可能啊会高达60,000亿美金，哇，都几夸张一个数字啊吓！咁但系呢个数字究竟啊系咪属实咧？ 好啦，咁我 我哋睇翻咧就啊呢、這个啊即系个数字个估计咧，我相信咧亦都会有一定啊反映到而家嘅情况嘅。咁、如果系属实嘅话咧，其实咧六万亿日元咧个金额系有几大咧？我俾大家一个概念啦。 sorry， 要六万亿美元，你讲咗日元呢、這个真系好。再嚟，预备一二三，再嚟。 我相信咧，位于呢个估计嚟讲嘅话咧，会有一定反映到一定嘅而家嘅情况嘅。咁首先要明白咧，六万亿美元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咧？呢、這个咧就系喺呢个2009至到2018年嘅期间咧，全球央行啊所推出嘅量宽嘅金额嘅占咗系一半嘅数额嘅。咁、所以咧可以话系一个相当之大嘅数字嚟噶。咁啊，自2009年金融海啸之后嚟讲嘅话咧，全球央行咧不单止咧系冇收回佢哋嘅資金啊，仲繼續推出更加多嘅量寬嘅金額啊，去買國債啦，同埋去買私人嘅債券嘅，咁啊令到咧全球咧個資金咧泛濫嘅情況咧可以話越嚟越嚴重嘅。咁而當中咧量寬嘅金額嘅佔比最多嘅國家當然就係美國啦。咁啊，美國喺未爆疫情之前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嗰個資產負債表拎係高達咧4.3万亿美金噶啦。咁啊，截至4月23日嚟講嘅話咧，佢嘅資產負債表咧更加咧係增加到咧。是去到6.5万亿美元的，咁短短一个多月咧就增加咗成2.2万亿美元的，咁虽然呢个数字是截至到4月23号，咁但系咧唔少嘅近期嘅联储局咧新推嘅量宽嘅政策咧，基本上咧都未執行嘅，咁所以咧日后如果一旦執行嘅话咧，咁可以话想象得到咧，就会进一步咧就推高联储局嘅资产负债表，咁大家会见到呢个数字会系更加高嘅一个水平，咁所以就由呢一度咧可以反映到咧，就全球喺度印銀紙，呢個係解釋咗咧個資金泛濫嘅情況咧，亦都解釋咗呢個金價一直企喺1700美元個位置嘅原因啦。 咁啊睇到咧唔同嘅數字咧反映出嚟嘅結果咧，都影響住啊全球金股匯嘅情況啦。咁啊最後啦，阿温生都講埋咧，嚟緊會公布嘅中國採購經理指數啊。 冇錯啦，嗱，聽日啦，聽日就會中國咧就公布四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呢個係製造業嘅數字。咁啊，由於中國有名，大家叫啦，叫世界工廠啦，咁所以呢個數字咧特別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咁啊，受惠於個復工嘅因素啦，咁而家市場估呢個數字咧有機會咧係企喺51嘅指數點嘅水平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冇錯係較三月份嘅52嘅指數點咧就略為低少少，咁但係咧都仍然咧就企喺50点嘅勝衰分界線。咁即係顯示咧，中國嘅製造業咧仍然都喺度擴張緊嘅。咁呢個咧係對中國當然就係相當之鼓舞啦。咁亦都我相信會令到好依賴中國經濟嘅其他嘅亞洲嘅經濟嚟講嘅話咧，亦都係能夠受惠嘅。譬如好似澳洲指，我哋見到今次亞洲市場就升穿咗65美仙呢一個較大嘅一個阻力位。我相信某程度上亦都係反映緊咧個中國嘅因素嘅。 咁投資者咧可以留意一下呢個 PMI 嘅公布啊，出嚟嘅結果係好係唔好咧，都幾影響咧唔同嘅一啲財金事件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間嘅財金大事件嘅，唔該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黃天佑醫生。 其實我知道好多大廈嘅管理公司佢都係有即係加強翻個即係而家平日嘅一個清潔同埋消毒噶啦。咁亦都如果係真係有確診嘅確診者喺個大廈裏邊咧，都會即係做翻即係個消毒啦。我哋永遠都唔知即係可能幾時會有一個個案喺即係同一棟大廈嗰度又會發生啦。咁都係當有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大家即係其實喺公共地方，尤其入 lift 啦，咁入 lift 可能有其他人啦，咁都係要一定貼住戴住口罩啦。你掂過啲 lift 嘅掣啊，或者係入門。咁樣都係要做翻潔手同埋洗手啦，翻屋企即刻。一路都係話嗰個淤泥淨水器咧，一定要每個禮拜都要有煮翻水啦，同埋去洗手間之後尤其大便之後咧，就要冚翻蓋先好沖廁所啦。咁呢兩樣嘢其實係可以減少咗。我想強調翻其實室內嘅空氣流通咧係好重要噶，即係喺減少個病毒嘅積聚嘅情況。尤其而家講緊係氣溶膠嗰樣嘢啦，咁如果係個室內密封咁計啦，咁佢係增加嗰個積聚咧係會多。好多嘅，咁而打開窗之後咧，你嗰個換氣係可以有成一個鐘，可能有幾十次咯，就會吹散曬病毒嘅嗰個濃度啦，咁就會減低咗嗰個感染嘅風險啦。喺藥嘅過程係唔 會建議市民去重用口罩嘅。咁因為口罩外邊咧係有機會係有一啲病毒黐在喺上面啦。咁所以呢個情況我係盡量去就希望唔好咁樣做啦。那個病毒幾時會完？我哋而家暫時冇人能夠估計到啦。不過就即係可能都會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各個國家個即係控制咧個力度都唔同啦。咁始終佢如果仲係遺留喺一啲地方有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即係由一笪地方去第二度，咁就傳播開去啦。啲市民係會慢慢會鬆懈嘅，咁所以要一路要接住個意識啦，大家唔好鬆懈，個心情放鬆啲去做。咁其實如果做得嗰啲防疫措施好咧，其實感染機會咧就唔大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訴彭爺爺的一件事。 好啦，呢、這个钟数咧八点答五个字啦噃，揾翻阿封烟主持朱海婷出嚟先啊！ 早晨 啊，我继续喺度啊，彭爷同埋小白，我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喺我哋嗰、那个即系成个 group 啊，晨光 group 嗰度咧，收到你嗰啲咧，而家好兴嗰啲贴纸咧，就系、是、为 DDSE 嘅考生加油咧、 哦啊， 又叫佢哋今日记得戴 headphone 嗰个咧，好中意啊！ 点解会有一个sticker 咧系有晨光？第一線提啲人， 我喺我哋晨光個 group 嗰度收到。 但係佢仲有一個係提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有個 sticker。 系咯，咁正，唔知可唔可以？ 哇，真系俾面啊，真系！唉，唔该晒啊， 多谢佢啊！ 做呢啲 sticker 嘅朋友，即系无论你系边个都好啦，我又唔知道系边度整出嚟啦、 啊。 但系有提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喎， 都多谢佢啊！ 系咯， 系啊，收到 系咪商业噶？ 考试局整噶？ 哦，考评局做噶？ 系、哦、啊， 哎呀，真系佢哋冇因为咁咧而即系自己赞自己咧、 啊，又提我哋个名。请广传啊！呢、這个贴纸要 系咯，哎呀，好低调啊！佢哋 我已经头先咧收到发咗出去啦，我觉得好开心啊！收到都 哇，咁啊，打阵都要多谢一下啲啊有关单位先吓、啊，哎， 今日咧我要话俾彭爷爷知嘅事，同埋所有晨光听众知嘅事咧，就系、是、近期啦，大家喺呢几个月嚟讲啦吓，尤其是女士们啊，即系出街都低调咗啊。例如以往我哋出街都会为自己衬下唔同嘅饰物啦、首饰啊、珠宝啦，咁一来出街少咗。喺屋企整蛋糕，猜牛油猜粉，你唔会戴戒指啦，系咪？咁佢出街买餸买抗疫用品，都唔会戴钻石啊、红宝石啦，系咪？ 洗尽圆滑 系啦。 不过咧，亦都要照顾一班可能上班一族啦，或者都仍然要出街嘅，咁咧都要留意，因为近排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啦，用得好多嘅搓手液啊，洗得手太多咧，可能对于我哋咧，即系戴开嘅珠宝咧都有影响。 会嘅咩？ 系啊，嗱，你要好小心照顾噶。当然啦，我哋话如果你一般出街洗手啊、简易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咧，以往你出街洗手，尤其是中意戴珍珠嘅朋友咧，都知道其实佢哋唔应该湿水啦，唔、应该接触好多其他嘅物质噶啦。咁如果我哋而家一般用嘅酒精搓手液都系70%-80% 啦吓，唔使去到90%噶嘛，系咪？一般都知道用70%都够噶啦， 得噶啦吓。 系啦，嗱，如果你戴嘅系钻石，同埋我哋话系三宝嘅话，即系红宝、绿宝、蓝宝嘅话咧，黄金嘅话咧， 我真系知道系豆腐、青椒同矮瓜嗰个 三宝。 其实都差唔多个红红青椒同呢个矮瓜当系蓝色咪一样。 哦，好嘅，咁呢啲钻石三宝又会点噶？ 嗱，对于啲酒精搓手液咧都系冇事嘅，因为天然石其实你酒精都唔会伤害到佢嘅，黄金都系嘅。不过就真系啦，珍珠如果你戴珍珠嘅话咧，就千祈喺搓手液嘅时候咧就要好小心。同埋有啲嘅搓手液咧唔系完全系酒精噶嘛，都可能有呢个 chlorine 啊，即系氯气嘅成分噶嘛。咁就如果系有氯气嘅成分嘅任何消毒手搓手液咧，就所有嘅饰物都会要小心啦，因为佢会令到啲金属咧变到哑色咗噶。咁、 哎、 吓，俾几个啲即系贴士大家啦。咁当然啦，一般女士都知道噶啦。如果你戴任何首饰、颈链、耳环咧，其实一向未系疫情之前，你都知道啦， 系 点啊？喷好晒香水，搽好晒你嘅护肤品先好戴噶嘛，千祈唔好戴住嚟啦吓。另外啦，就系咧。好多人中过福啊！哎呀，我都系除低啲戒指先出啲搓手液啦，最终试过唔记得戴啦， 系放低咗 啦，系啦， 系咪好容易执到噶喺洗手间？ 小心，或者你而家系餐桌都会啦。你食嘢之前，所以记住咧，你就算除低咧，都唔该你捽右手就戴落左手，捽左手就戴翻落右手，就千祈唔好离开自己只手啦。 哦， 甚至乎你之后戴住佢手指尾，竖高只手指尾，但之后你要捽翻只手指尾噶嘛，系咪？同埋咧，呢期就唔好戴啲叮叮氹氹嘅耳环啊，因为咧你戴口罩咧，其实你戴咗口罩戴叮叮氹氹都有啲夸张啫。 哦， 勾住条绳啊！好多人亦都被口罩系勾甩过一啲夹嘅耳环噶。 咦，系。哎呀，好彩我哋男士冇咁多嘢。 你哋好似冇乜机会听到弊家伙。 我哋觉得我哋自己系男士好彩啊。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我真系，哇，真系好彩冇咁多嘢带啫。好，咁啊，多谢晒朱海婷嘅分享啦，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100万，超过56000人死亡。总统特朗普回应的时候说，病患者数目最终会归零，又说美国比其他国家进行更多病毒测试，因此确诊宗数才会多过其他国家。特朗普又说，年轻人受到疫情影响似乎较轻，因此他才会考虑和学校有关的事。特朗普早前形容学校在今个学年结束之前复课是好事。报道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对成年人的影响大于儿童，但是入院和死亡个案遍及所有岁数的人。内地公布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21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有1宗属于本土病例，来自广东深圳，属于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内地过去一日没有死亡病例，至今累计病例是82858宗，4633人死亡。另外，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宗，5宗是属于境外输入，1宗转为确诊。教育局和中学校长代表商讨复课安排，消息说教育局初步计划文凭试结束之后，最快5月26号安排高中先复课，会先上半日课。会上有校长提出5月27或者5月28号亦都可行，亦都有校长向局方表达，由于中三需要减科，希望中三学生同中四、中五同期复课。据了解，小五、小六预料在6月1号复课，令到小五可以考升中呈分试。例如，如果疫症仍然受控，中一、中二和中三预料在6月8号复课。有校长要求教育局在复课之前，局方必须提供一系列指引，包括师生是否需要戴口罩、座位相隔的距离有没有限制、体育堂、学校五线、早会、周会等的安排，亦都要说明如果有师生确诊，校方的应对方法。一周刊发表声明，表示该周刊两名记者星期二下午在清水湾采访拍摄涉及助理警务处长陶辉的调查新闻，当完成采访离开的时候遭到警方拘捕。两名记者已经即场表明身份，其中一人被锁上手铐，被扣押到将军澳警署。一周刊严厉谴责警察滥用公权力，以图阻碍调查。警方强调不会惧怕传媒恶意攻击，批评一周刊歪曲事实。警方在社交网站回应事发的时候接报之后，警方到场，怀疑有人干犯游荡罪，于是拘捕他们并且带回警署。经调查之后核实两人是记者，得知他们被截查之前正是进行记者工作，就将两人释放。记协和涉记协发声明，强烈谴责警方侵害新闻自由，促请警方严肃跟进，交还所有非法取得的新闻材料，并且道歉。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68， 瑞士法郎 0.974， 加元 1.397， 人民币 7.082， 英镑对美元 1.245， 欧元对美元 1.084， 澳元对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4.72美元，卖出1707.6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噶，咁后少少啦，近住小榄一段挤塞，车龙过咗屯门市广场啊。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你哋好，我系黎同学。我知道今次嘅疫情对大家都带嚟咗好多嘅忧虑同埋担心，但我相信绝对系冇嘢撑唔过嘅。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正面嘅心态，唔可以俾今次疫情打败。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到你哋心仪嘅大学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每年都会就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作推广，他们想带出什么信息呢？不如就由他们的单位高级督导主任赖仁彪先生告诉你啦。 我信息很简单，就不希望种族歧视的情况就再继续存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大家努力去促进一个种族融和的一个信息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李志刚、 T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喂，演员啦，唔该。 好演员真係好难揾㗎，都係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嘅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义君、唐浩然、曾志豪、彭程、崔杰彤、施芬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睇下啦。 截至申请日期延长至4月30号，快啲行动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欢迎你继续留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旁边啊！呢度系 FM 94.8至到96.9啊！今天咧呢个频道咧就紧要啦，因为咧会进行咧DSE 嘅英文试卷三嘅 listening test 啊，喺10点之后就会开考噶啦。咁咧喺呢一个时候咧。除了話新聞焦點係重要之外咧，嗰啲嘅留意市場防疫措施及考試規則都係好重要嘅噃，小伯。 哦，當然係啦。 係啦，咁所以咧，考評局咧都喺呢一度咧有一啲嘅小貼士咧，要提醒翻咧各位咧準備應考嘅考生嘅。咁個內容係咁講嘅，嗱，為讓考生安心應試。2020年啊，文憑試採取一系列咧係呢個市場防疫措施嘅，咁其中咧喺網上咧都有一個咧係好多內容咧讓大家去參考嘅，就叫文憑試快線。 嗯， 係啦，即係你打呢個文憑試快線呢幾個關鍵字咧就可以揾到啦。咁可以了解咧呢個詳情嘅。咁另外為咗配合咧座位安排咧，學校需要撥出更多嘅課室咧作為市場啦。 嗯， 考生到達市場之後咧，應該咧就查看張貼喺市場嘅座位表， 即刻揾翻自己嘅 number 先。 係啦，有啲似去飲咁啊。 係啊， 以確定咧考室嘅位置。考室啊，即係你嗰間房間喺邊度？ 因為未必係科噶啦。 係啊，科冇咁大啊。坐唔晒咁多，要因為要分開成米咁多嘛，每個嚇。咁除此之外咧，就考評局亦都推出咗一個新一套嘅 DSE WhatsApp sticker。 哦，哇！ 就係頭先我哋答半前有提過嗰個啦嚇。提醒考生留意防疫措施以及係考試規則嘅，咁亦都係免費下載嘅。 咁快啲下載啦呢、這個。 係啦，好，咁啊係咁多，講住咁多先嚇。 嗰啲轉載啲貼紙啊。 好啦，咁啊，而家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小白喺度，真系咧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噃。 嗯， 好，先嚟睇下今天咧明报嘅明报咧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一开二嘅，咁其中咧有一段嘅消息咧就系讲到话咧，本港去到寻日啊，连续三日咧就冇新增呢个新冠病毒个案。咁啊，政府宣布咧，由內地、澳門以及係台灣入境者嘅強制檢疫延長多一個月，去到咧六月七號嘅。咁但係咧，跨境學童以及係特定商務客咧，可以豁免檢疫，亦都會咧同內地以及係澳門當局咧去商討。若果旅客喺當地已經係隔離14日，咁抵港之後咧，可以縮短檢疫期。商界咧就係歡迎呢個豁免，但有議員就質疑啦，豁免嘅範圍太闊咯噃，甚至批評咧認同打開呢個防疫缺口啊，簡直係引狼入室咁講。嗱，本港嘅限聚令以及係食肆限制等等咧，仍然係未放寬嘅。特首林鄭月娥啊，尋日咧就話會盡快公布各項措施咧何去何從，又話政府。防疫採取咧呢個有緊有鬆嘅策略嘅，咁啊考慮因素包括咧公共衛生啦、對經濟同埋業界嘅影響，以及咧市民嘅承受程度嘅。咁呢一個咧就係留意到啦，啊係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版頭條嚟噶， 好唔該曬彭仔，跟住就再睇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病啊，咁啊為全港嘅學生帶來咗一個漫長嘅假期啦，不過都唔想要嘅咧呢個假期，大家想快啲翻學啊！政府至今啊仍然就未公開復課嘅決定，消息話到啦，高中復課日啊，咁啊已定喺5月26日至28日，若果復課係順利嘅話，咁啊初中星期一個星期之後啊，係一個星期之後咧，亦都可以有機會復課啦，咁啊實際復課嘅日期咧就仲未定啦，咁但香港政府已經宣布啊，咁啊由凌晨開始啦，咁啊放寬內地、澳門嚟香港嘅強制檢疫令措施，咁啊接近26,000名嘅跨境學童啊，或者咧無需14日全面強制檢疫嘅，嗱消息人士亦都透露啊，經過當局嘅評估，咁啊要喺文憑試未完結就復課咧，其實係相當困難噶。若果校園之內啊同時間有來自其他學校嘅考生同埋翻學校上課嘅本校學生。 生，咁学校嘅安排同埋防疫措施上面咧，会遇到好大嘅挑战噶。加上教育局嘅一早都已经应承话会喺复课至少三个星期之前啦，预先公布嘅。咁而家突然之间咁讲咧，时间相当紧迫啊，相信咧会将复课日期啊，咁啊定于5月25日文凭试考完最后一科之后嘅。咁啊唔知啦，大家留意住新闻消息报道。咁啊根据了解啊，中国学界普遍咧认同由高中开始分阶段复课，小学学界咧就主要啊关注呈分试嘅安排，并且喺上个星期同教育局会议入边提出啦，若果小五同埋小六级啊能够喺6月8日之前复课，咁啊有大概一个月嘅时间咧教学准备嘅话啦，学校就有望咧喺7月啊考呈呢一个嘅分考呢一个嘅呈分试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继续咧都系睇有关于啦，即系喺疫情之下啦，嚟紧嘅各项措施，以至到咧政府方面咧，佢哋嗰个运作咧会唔会有机会咧松绑嘅？呢一个咧嚟自《星岛日报》嘅新闻消息就话咧，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放缓啊！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咧就喺行政会议开会前咧就讲啦，每项有关公共卫生嘅严控措施，社会咧都要付出代价。因应现时疫情已经稳定啊，就指咧政府已经系作好准备啦，喺下个礼拜一开始咧系分阶段恢复正常服务噶，大部分公务员啊。从当日开始咧就回复正常上班，咁至于其他公共服务，亦都咧陆续回复正常噶。市民享用嘅公共设施咧系会分两个阶段陆续重开，包括咧系室外运动场、个别户外设施、图书馆以及咧博物馆等等。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咧，佢就希望啊，政府同步公布指引。让早前关闭的私人运动场以及是会所等等能够呢是重新开放服务的。好啦，咁啊睇一睇呢有一啲嘅嘅重点嘅资料下。譬如话呢喺5月4号开始分阶段恢复嘅公共服务呢重新开通服务或者场地啦，包括咗系公共服务尽可能呢是尽快是恢复正常服务时间啦，包括呢应该咁讲，公共服务尽可能恢复正常服务时间，包括呢就是康文署个别户外设施，例如是网球场、运动场、缓跑径等等，以及是图书馆同博物馆。房委会逐步恢复新居屋简楼服务，运输署就恢复驾驶考试的路试。社署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恢复正常开放时间，逐步恢复早前因疫情而缩减或者是暂停为长者及残疾人士的服务。咁仍然关闭的场地或活动呢，包括政府学校及部分服务单位、部分康文署的表演场地、公众游泳池、泳滩、足球场、篮球场、门球场、儿童游乐设施等等。咁原定6月至8月举行嘅中国戏曲节同埋国际综艺合家欢咧，都会取消。咁咧嚟自咧《星岛日报》嘅港文报道。 不过都听到咧，越嚟越多恢复呢个字咧，咁都系一啲嘅好嘅消息啦吓。希望快啲完全恢复啦。好，跟住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疫情未退啊，咁啊反修例集会又再来。咁啊，继星期日太古城商场大合唱之后，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商场寻日夜晚再有人集会噶，大概咧就系过百人喺商场嘅中庭嗰度聚集唱歌，以及咧就系高叫口号。大批嘅防暴警察进入商场驱散人群，多人被票控违反禁聚令，罚款系2000蚊噶。咁啊，大批嘅警员寻日中午已经喺咧就国金商场外戒备巡逻噶啦。商场所有出入口天桥咧都系啊驻重兵。咁啊，商场外面啊亦都有10多架嘅警车停泊噶。到大概咧就系6点几嘅时间，集会人士开始咧就系叫口号，展开活动嘅序幕。有人展示港英旗语。以及咧就港独旗，亦都将咧就系旗啊放喺呢个地面上边。商场嘅保安员啊就派通告， 咁啊，勸喻集會嘅人士避免咧就多於四人群眾聚集噶。去到大概六點半左右，大批嘅防暴警察進入商場驅散人群，並且拉起封鎖線，亦都截查集會嘅人士噶。嗱，部分店鋪啊隨即落閘，商場廣播呼籲市民咧就不要聚集啦。警方亦都不斷咧就開咪呼籲市民離開，不要逗留。去到大概夜晚7:45左右啦，又再次引起另外一場嘅混亂啦。有警察只收到多個人嘅舉報，咁啊喺呢一個商場入边咧系执法，咁啊到8:00，咁啊警察亦都离开商场，集会人士咧再唱歌同埋叫口，去到咧就晚上9:00，聚集人士同埋防暴警察咧先至散去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睇《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啦。《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都系咧系同较早前咧，即系旧年啦嗰啲嘅社会运动咧而引发嘅一啲受伤嘅朋友啊，佢哋而家嗰个嘅状况同埋佢嘅心情系点样嘅？呢、這、一个头版咧就讲话啦，旧年11月咧，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啦？有一幕咧系响呢一个马鞍山港铁站啊，有一名咧系任职建筑嘅工人阿李先生咧。就是被人用火咧点燃身体着火烧、哦， 记得，因为好震撼，所以一定记得。 我仲记得当时有人话假嘅， 系啊，是又话系道具啊咁样。 好啦，其实咧系真事啦，而家大家明啦。好啦，咁文汇报咧就访问咗呢一位嘅李先生，咁就话咧经历6个多月嘅治疗啦，4次植皮手术，呢一位李先生咧虽然走出鬼门关，但系身上咧有50%嘅皮肤受伤，留下红肿发黑嘅烙印。生长出的肉啊，都比较是幼嫩啊，一不小心拉扯咧就会出血啦。呢、位李先生咧日前就接受香港文汇报嘅独家访问嘅时候都讲到话，对于咧受政棍啊，佢形容下政棍煽惑下犯案嘅所谓黑暴青年咧，佢就冇仇恨，只有痛心咁话。咁佢话咧希望咧。呢啲嘅青年人咧就唔好咧被人煽动，亲手毁掉自己嘅前途、自己嘅家园。咁李先生咧，佢坦言话最痛恨咧嗰啲煽暴嘅政棍。佢话呢啲人咧非常自私，有破坏冇建设，为咗避免再有下一个被私了嘅受害人。咁佢咧同佢有一个咁样嘅心啊。咁样谂啊，因为佢唔想咧，有人咧就再好似佢咁咧，系经历咁痛苦啦。咁佢衷心呼吁各界咧，要用选票咧踢走呢啲政棍，就唔好咧再让佢哋继续欺骗煽动我哋嘅下一代犯法咁讲嘅。咁啊，呢一位嘅李先生今年咧就58岁噶啦吓。咁啊，嚟自咧今天文汇报嘅头版报道嚟噶。 好，跟住再睇埋嚟自城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骗徒嘅手法啊，即系欺骗人嘅手法又系层出不穷啦吓， 但系又次次都咁多人 冇错啦，所以要提一提大家嗱，最近骗徒又有新招，咁啊假冒内地嘅公安，咁啊致电多名52至80岁嘅市民，只要佢哋咧就干犯咗内地嘅严重案件，咁啊要求提供资料，之后骗徒亦都自称公安咧上门添，直接咧就骗取事主嘅银行账户密码，甚至陪同事主咧就去到銀行開設網上理財戶口，咁啊騙取密碼之後咧，又轉走佢哋嘅資產。咁啊，警方總共拘捕咗3人啊，涉及嘅款項咧680萬元。咁啊，當中有長者被騙走咧，就係300萬元噶。嗱，報章亦都有一啲嘅防騙小貼士咧，都可以提提大家噶。 係咪啊？ 嗱，包括咧就喺香港任何自稱內地公安，要求啊大家將任何嘅銀行或者個人資料即係俾佢嘅話咧，係詐騙嚟噶。好啦，喺香港啊，任何經電話自稱內地公安。的话其实都是一些的诈骗来的，甚至乎如果牵涉到一些进行资产审查，又提及什么保密协议条款、要求转账都是诈骗来的、好了，内地的执法部门和香港警方并不会要求任何疑犯经电话、 WhatsApp、 QQ、微信或者其他社交应用程式去做这些叫做笔记的口供、亦都不会透过这些渠道发呢个通缉令嘅，好啦，任何经电话自称嘅亲友或者啱啱改咗个电话号码咁样，随即又叫你喂， 边有咁巧啊？ 系啦，我又想借钱，不如你汇款啦，系诈骗嚟噶。嗱、如果遇到任何怀疑咧，好简单，即刻收线，然后有个电话号码咧可以俾大家噶，這个咧就唔系诈骗啦，18222。 182222是警方的这个致电防骗热线、182222家里的长者听下或者家里的朋友都可以讲这些叫做防骗小贴士给长者听的。 都不是一定是是不是长者人人都应该要懂得去 警惕这些這罪行、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どれだけ目を凝らしてもここからじゃ見えない未来がある。 有人认同他们的声音是可以令人打开心扉减轻压力。虽然今年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已经取消，不过他们仍然会继续推出全新作品。Starting Over 希望帮助大家重拾读书时期的快乐、纯真和积极的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ttle Green Monster Starting Over。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ttle Green Monster Starting Ov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系早晨啊，郭生。咁啊，睇翻港股咧，表现真系唔差吓，连日来都有啲升幅啊。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即系睇翻近期外围嘅表现都理想嘅，即系大家对个疫情逐步有上嘅迹象啦，同埋就个经济有机会逐步复常啦，都有个动静喺度。另外咧，就大家睇到各国嘅央行都继续用紧一啲嘅刺激政策啦，希望可以减轻对疫情对个经济个影响啦。咁呢方面都系令到市况咧有摆脱最近即系之前咧颓势嘅迹象嘅。咁啊，近期即系美股嗰边咧都有几多业绩公布啦，咁大致都即系符合预期嘅。咁所以出到嚟之后咧，个股价表现同埋对指数嘅支持都系有嘅。不過就琴晚咧，就美股咧，即係高位似乎就有少少獲利回吐啦。咁所以今日港股咧就有機會就可能要跟隨有翻啲低開嘅情況。不過預計個回調幅度都未必太大嘅。咁同埋即係因為嚟緊都幾日嘅長假啦，咁我相信個交投亦都會相對比較淡啲。咁指數嚟睇咧，我估計就會喺24000至24800啦。啲800点嘅水平咧徘徊先 嘅。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郭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嗯，拜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咧就系8:56啊，咁我哋当然咧就要揾埋华梅姐出场先至得啦。咁啊，电话入边咧已经啊揾埋华梅姐，不过先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出边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3%嘅。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听到吓？ 听得好清楚，你把声好靓啊。 系啊，如果唔得唔紧要吓，如果听得唔清楚，我数三声口，一二三再嚟啩吓。 好靓，好靓。 好靓系咪啊？ 冇 错。咁就好啦。诶、哎，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今日咧，我知道你哋好紧张啦。9点钟之后咧，又要做呢个打气点唱，系咪啊？加油加油。 嗯。 咁所以咧，我话梅姐咧，今日咧都想同各位咧考生咧打打气噶，因为我知道咧，今日咧你哋嘅客仔咧应该会比平时咧系多几万人。 系啊，多好多人啊。 嘅思考生每年咧呢一个嘅有啊两剂啊，系咪啊？有中文同埋英文嘅啊，嗰、那个 listening 咧，系咪吓都要系啊局听你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我知道咧，所以特别多生客嘅，所以咧嗱做得好咧，当然咧会多咗好多人咧欣赏啦。做得差都系嘅， 所以咧 啊衰咗啊！哇，突然间几万人听到啊，跟住以后仲使翻身嘅。 系啊，好 好 好 定你哋 好多生客咧，就譬如 咁，所以咧嗱，我今朝咁嘅呢一个嘅抗疫小贴士咧，就系好多嘅考生一定咧会做到好足嘅，咁、所以咧都唔使太过担心嘅。我睇呢个时间应该咧都好充裕啊，你唔使搞咁多嘢噶，小白吓。嗱咁。所以呢最紧要戴定口罩，我知道有啲嘅考生好醒嘅，係戴咗几个后备口罩呢去到呢个市场嗰度，真係呢驚自己一下呢可能唔係话呢佢唔会用把口係咁讲啦，又唔係做 oral 係咪，咁但係呢可能係会紧张到呢係流汗啦。 哎呀係喎，流汗如果口罩湿晒都可以换嘛，换几个都得喎。 是啦，咁所以呢就可以换口罩，咁所以戴定啲后备嘅口罩呢係啱㗎，係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呢我知道呢大家要做一啲嘅身体嗰个报告啊，嗰啲健康报告都要写嘅。如果真係呢漏报嘅话呢，咁就呢记得呢都要预早少少时间喺学校嗰度填好佢呢交咗，咁唔好影响自己考试啦，係咪吓、啊，咁先啱噶嘛！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防疫病毒走，齐邦 C D S 考生加油！